梁国雄、何俊仁、杨森、何秀兰、吴文远、黎智英、善仲佳同埋蔡耀昌。台湾苹果日报今日发行最后一版纸本，以大大的再会两字告别读者，精选历年经典新闻，从2003年创刊号纪念台湾首位因为沙士事件殉职的抗疫英雄陈正秋，到今年台铁太鲁阁事故，为18年纸本经营画上句号。台湾苹果日报上星期五表示，由于不堪营运亏损、广告流失，加上香港政局恶化、新闻自由被打压，今个月18号起停止纸本发行，集中资源发展网站苹果新闻网。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42点，升215点，成交金额3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4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1点，升20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9蚊，升16蚊；中国飞鹤21.8，跌3.5；美团252.8，升8.8。阿里巴巴207蚊，升2.4；盈富基金28.42，升2.2；小友邦保险系103.4，升2；小米集团26.4，升5.5；京东集团263蚊，跌5.2；港交所447.2，升5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8，英镑10.942。瑞士法郎8.613，欧元6.027，加元6.406，新西兰元5.614，欧元系9.4246，每百日元对港元7.01系7.1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95。日经平均指数报27,930点，跌154点。港金现价报17,16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0.4美元，卖出1,851.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坏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观塘码头。重复多次，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在屈地街。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落返渣华道的支路车多，龙尾就在维园落桥位。

早晨，早晨，早晨，有桂花田，早晨，你有清真饼， 早晨啊，悉心打扮嘅情真，早晨啊，别来无恙嘅曾子豪， 喂，早晨啊，貌美如色嘅桂花田，早晨啊，健康体魄嘅曾子豪， 系系系， 边个色啊？佢貌美如色啊？ 昔日嘅色， 都好， 或者 信 色个色， 都靓过。 今个朝头早，我当仁不让啊，亦都唔。谦虚啊，就要攞自己嘅嘢攞出嚟讲。 佢有头炮啊， 你经常都攞自己嘅嘢出嚟。 唔系平时咧就系即系厚颜无耻嘅，今日我觉得咧就系当仁不让，因为真系冇办法，我自己都觉得咧过去两日发生嘅事咧都堪称系咧即系拍戏都冇咁经典。骑呢到你唔信 咁戏剧性， 冇错，参与嘅女主角仲有桂花田嘅， 系 冇错。 你终于发现你原来系两姊弟， 咁都唔够惊讶。如果你同我讲话两兄妹啊，更好啊，真系 被人赖低咗咯。诶， 唔系咁样嘅，嗱，真系我觉得真系好神奇啊。咁咧，话说琴日啫，啊，唔系琴日啦，唔系前日嚟噶，哇，真系乱到。 琴日前日都唔知。 前日咧，咁我哋以前有拍档阿祖咧，咁佢就有个即系舞台剧啊嘛。咁啊，因为完咗啦，而家讲都冇乜所谓噶。咁啊，即系话全城热扑，即系 就系 Mira 之后就 系啦 ，Mira 之后就系 Joe Wong 咯，真系 唔系 Era 啊嘛， 系啦，肯定唔系 Era。咁啊，咁咧班终于咧俾佢班到两张飞咧，咁我同阿田咧就有幸可以去睇啦。 系 咁啊，哇，咁啊，仲要去到咩大会堂啦，大会堂演奏厅，哇，格调又高尚， 系啦， 总之样样都完美噶啦，已经系 惊死佢迟到啦，系咪呢啲冇得迟噶嘛？咁啊，所以咧喺下昼嘅时间，你要问佢，喂，师兄系啊，几点到啊？咁系啦。咁啊，佢都 OK 嘅，佢话我七点半啦，咁样最快咁样，好啦 ，OK 咁样。 咁我去到现场嘅时候咧，咁啊就开始已经出现咗第一个问题，阿田咧迟迟都唔见我， 系 啦，咁点解咧？其实嗰阵时 紧车， 唔系 佢冇揸车， 我冇揸车， 佢冇揸车， 系啦，因为 乜嘢大会堂其实 香港 中环嗰度啦， 系啦， 咁我咧 呢个问题都啱嘅， 冇唔系去错， 唔系荃湾有屯门有 我知，唔系去错，而系我唔知系咪食错。因为咧，当我即系喺礼拜六嘅时候咧，我全日咧都 keep 住咧胃痛喎。咁啊，本来胃痛系又唔系好大件事，边个香港都市人未试过胃痛先得噶，系咪先？但系咧又真系斜斜地喎，佢嗰种胃痛咧又真系攣住你啦，好似 揦住你啦，抽住你咧，好似攞只手咧揦住你个胃口链咁样 不过呢个都系废话嚟嘅，咁胃痛唔系咁嘅，唔通好舒服咩？系咪？咁啊算啦，我已经咧买咗啲胃药噶啦，咁样。咁啊去到现场嘅时候咧，所以点解我会咧即系？ 你都出门喎，你都出到门。 照去啊，开头冇嘢嘅，我仲照去嘅。咁我都应该。 但系佢咁样啦，哎呀，嚟紧啊，七点半喺边度啊？咁样。 系啊。 哦，我喺 lobby 啊。 如果 咁嘅声线。 如果 我劝佢，不如你唔好嚟啦。 咁咪佢嚟咗噶啦， 咁难得 咪咯。 系啦， 即系第一阵累咗人哋个场啊， 系啦，咪 啦。咁点知咧就去到现场嘅时候咧就 join 咗阿田噶啦。咁我哋入席嘅时候咧，不过咧我就完全咧好似嬲咗佢咁，我冇同佢讲嘅嘢。 系， 你病容啊嘛， 系啊系啊，真系病容。佢病得好紧要嗰只，仲要系 真系识拣嚟病啊，唔好开工日。 我真系觉得好邪。唔系，我后来谂翻咧，其实有好多人都话你算好啦，你系睇 show 病。唔系自己做 show 嗰日病就咁样， 都系，系啊，因为早就知你自己做完一个 show 啦。 系啦，咁我咧真系一面嘅郑容啊， 系啊， 完全个容颜好郑重啊，我冇理到佢，系咪啊？ 系啊， 我冇理到阿田咧，我直情坐低喺度，跟住阿田话：诶，你冇嘢啊嘛。啊 ，OK， 咁我唔同你讲嘢咯。 系啊， 哇，我直情系生佢气啊！因为点解咧？哇，好痛，一个肚系咁挛住咧。 咁人哋如果啲台上表演者咧望咗下边台下观众，点解嗰个好晒？ 系啊 系啊， 我做得好差 啊！冇错，仲要如果我哋坐得头啲嘅话咧，就大件事啊！哇，因为咧，你知咩？头嗰十分钟咧，佢终于开幕啦，咁啊开 show 啦。其实咧就即系嗰啲叫做衣着华丽，咁咧同埋佢哋对白都 系 好笑嘅。 系， 但系无论点样， 佢笑唔到。 佢点样好笑咧？我就感觉就好痛啊！ 佢系 挛住啊！ 嗰十分钟咧，我相信佢系度分钟如年嘅，应该 仲要如果隔篱唔知咧，以为做咩？上面嗰两个演员系咪抢咗你女朋友？因为咧，佢哋每次有咩演出咧，我都侧埋块面落。 系 死哇！ 喂，但系佢嗰种痛又唔会令你去厕所嘅。 后来顶唔顺， 系 十分钟啱啱咧，佢就有一个 唔系中场，叫做 第一个开幕，佢转一转个场口，咁咧佢就放第一浸，亦都系。唯一陣咧，所謂嗰啲 lay come 嗰啲人咧，遲入場嗰啲可以入。 係啊， 咁我就同阿田講：，喂，阿田，我頂唔順，我要去一次廁所。 唔係佢仲要掙扎咗一陣嘅，佢話：，哎，而家去唔去廁所好咧？但 去咗真系翻唔到嚟噶咯。 唔系我开头唔知翻唔到嘅，我开头以为咧你要等下一次，佢又有一啲可能转场位系啦。咁我话唔紧要啦，可能我等半个钟我都照去啦。 通常我喺出边门外有电视睇噶嘛。 系啦，顶住先啦。咁我真系肚痛啊，真系。咁我就出咗去啦。哇，出去嘅时候你知唔知啊？ 点知你 我未 你放毒气啊？跟住 唔系。 沿住行咁样， 跟住啲观众晕咗头 啦。冇，你知唔知啊？我出去嘅时候，我未试过，即系我谂我哋一生人开咗几万次开大啦。你未试过有一次开大咧，你会觉得自己好似系做紧一个决定，你揿唔揿核弹个掣？因为我出门口嘅时候，嗰几个即系票务员咧，大卫嗰啲不停同我讲话。你出咗去又唔翻嚟噶咯？唔系有下一次转场嘅咩？冇噶啦，两个钟头你出咗去又唔翻嚟噶啦。 哦，人哋咁样提你啊？ 冇，再冇中冇中场， 佢冇佢讲到明冇嘅。 系啦，咪即系连任何我谂住系头先嗰啲即系换场位都冇啦。 系咯，换场位其实佢都 冇噶。 跟住你知唔知真系揿核弹一样啊？佢不停同我讲话。我提多你一次，你有出冇入，你跟住嗰两个钟，你淨係可以企喺度望住套戏，你仲出唔出啊？ 咦，但係啱 出啦， 但 係肚痛到咁， 当下子你个肚係真係有出冇入嘅喎，都係。 咁我望住佢，係啦，我话但我好肚痛，喎，佢仲要帮我嚟一个反建议，不如你试下忍下，你出咗去，因为佢真係好担心我入唔翻嚟，跟住最后我咪有同佢讲，我觉得真係好肉酸，我要主动同佢交代。我真係好肚屙咧，咁佢話你走啦，你走啦，你走啦，哇！跟住咧，我直情舉步維艱，唔係啊，好好心啊，真係。 係啊，因為即係你買咗張飛，跟住啲人可以話做咩？我肚屙去廁所唔得㗎，我係咪冇買飛咁樣？ 認真喎，如果唔係肚屙咧，純粹係即係普通，唔係普通，你想去開個大咧，其實可能你就會忍到嘅。即係你大家成年人都明個分別啦，唔使咁仔細嘅啫。好啦，咁啊，總之我唔理啦。出到去之後咧，哇！我攬住咗喺個廁所度咧，大會堂嘅廁所真係～太高格调啦！我揽完出完之后咧， 有交响乐听， 有交响乐听。 喂呀！ 出嚟之后，咁我冇办法啦，咁我去到现场啦，又翻翻去，跟住咧个个都认得我啦，已经，因为点解？ 头先佢讲咗噶咯， 有个票务员咧，本来问我，有咩帮到你？另外一个咧，知唔知点形容？ 佢 肚屙嗰个嚟噶。撞鬼你真系， 全世界知 系用呢个嚟做标记 啊！几百人咧，得你一个，唯独是你得你一个， 唯独是我不可取替。唔系，你知道入到去咧，原来喺嗰我净 到边度， 即系入翻去个大会堂个剧院里边啦。 但系问题系唔可以坐翻落去自己个位啦。 咁你净系可以喺咧佢最上个级咧，直情 有啲吉位， 冇吉位啊！佢直情咧，你见住佢个围栏啊！你就企喺度咯， 企喺度睇。 系最后咧，你前面就系佢哋嗰个 顶， 唔系技术支援。佢哋前面就系嗰啲咧 panel 喺嗰度啦。哇，你就喺嗰度啦。咁我就再喺度顶咗一阵啦。哇，但系咧，由于嗰个胃痛咧，症状持续啦，我已经企咗喺度噶啦，唔够三分钟，佢又肚痛过。跟住咧，我直情咧喺嗰度咧，我系挨住喺条柱度咧，不停喺度攣住啦。然后咧，好唔争气咁样咧，冇办法啦。黄之文都出现咗啦，我都要再去多次厕所。我啱啱望住， 你真系见到佢都呕，系 啊，我见到佢大家姐定二家姐话佢叫二家姐啊嘛。跟住我唯有又再出多一次去，跟住冇办法啦。我第三次咧翻入嚟嘅时候咧，我都 feel 到咧个肚咧完全系顶唔顺啦。咁我知道再咁样挣扎落去咧，其实真系嘥时间。我又不停来来回回，我咩都睇唔到咁滞。咁于是乎我就走咗啦，我就自己躝咗落去下边搭的士。send 咗 message 俾阿田，跟住就翻到嚟我哋伟大嘅附近嗰间浸记医院嗰度，跟住先至可以即系完成咗个项目。咁啊冇啊， 肠胃炎， 肠胃炎 咯，系啊，佢直情话有肠胃炎对有啲发烧，咁啊所以咧嗰日就搞咗 啲发烧添， 系啊，因为佢有细菌喺里边啊， 发烧都入到肠管嘅。 开头冇啊嘛， 唔系一开头佢未咁严重， 系啊，直情系越嚟越严重啦。我行去嘅时候 都 系啊，咁啊冇嘢，跟住入到去咯。咁啊，总之医生就话要打针，又要食抗生素。 咁啊，打针快啲好。 系啦，搞一大烂餐之后咧，咁其实当晚咧已经即系止咗好多噶啦。系啊，不过医生佢都话嗱， 但系唔使留院系咪？ 唔使，佢就话如果咧你打完针咧你都屙咧，佢话冇办法，你要翻嚟啦。系啦，咁佢话而家咧，但系都好彩嘅咁样。 哎呀，你又算好啦！我哋另一个同事啊，艾力啊，寻日啊，星期日啊，喺街晕咗添啊，入咗医院。 点解啊？ 因为太热啊。 唔知佢跟住夜晚我就好惊啦，于是就问佢啦，咁啊同佢有联络啊，保持沟通啊。嗱，各位关心啊艾力嘅听众朋友啊，听到呢个信息咧，可以放心。咁佢啊复翻我啦，咁就话做晒啲检查啦喺医院，咁啊都冇乜嘢哦，发现唔到啲乜。 乜嘢？ 可能太熱係暈倒係咪 因為佢太高大嘛，佢擋曬嗰啲太陽， 要吸收佢第一時間吸收到人。 佢就話咧所以都要留院觀察多一兩日，因為為穩陣起見 ，check 嘢都 check 唔到啲乜嘢咁樣。咁但係都要住醫院啊，所以咧。今晚应该一连几晚咧嘅音乐说咧，会有另一位嘅 DJ 同事咧会帮手。 我一定可以免疫啦，因为佢唔敢揾我啊。 系， 依家仲不如我去到咧。 你去到你又到你啦。 系啊，但系咧，我觉得最神奇咧就是我食完药咧，搞咗大难餐之后咧，跟住我谂我咁大个仔都未试过有呢啲咁样嘅事迹出现。 咩啊？ 我肚屙啊！都上到报纸啊！你知唔知 啊？因为啊，唉， 你知唔知 呢个一无聊到咧喺肚屙期间咧， 我俾你估下，我一间俾你开估，费事讲咁长啊！竟然啊，有份报纸啊打嚟关心我肚屙啊，然后仲话我转头会出段即时俾你嘅，跟住 send 翻俾你啦，咁样同呢队乐队有关嘅。我想这个都是我人生的一个成就，亦都是香港新闻界的第一个创举。 你算不算有少少抽水 啊？哦，起至少少啊，全抽添啦， 送个马桶添啊。 系啊，点解可以肚屙到上到报纸？真系，首先祝大家身体健康啊！ 系啊， 快叹气一秒间，抬头望过，星空太广，怕我感觉自己都熟悉，笑得似落荒的小鸭。从未发觉世会否坚守到最后，别提以后。无论暗暗在颤抖，继续沉默，回头望，还是大步自信冲向远方。不舍得怎放手？今天变位星闪闪，定系今天变位闪人先？星闪闪闪照的海面，将要出走的可会看得见？ 望住我，望住我， me, 所有能量输出，希望为你带嚟希望。 或者我冇谂太多，结果痛楚再多，都系成长中嘅一课。冇错，觉得行程未必轮到我，但系我喺台上听到你哋大声嗌我， 所以我要成全自己，也要去承诺你。 快要放弃一秒间，回头望过，终于记起，连同整个夏天的忆忆，呼吸与汗水的香气。谁亦试过遇到些偏激与隔膜，尽情冷落，还是暗暗在发光，欣赏眼地，原来你仍然带我视线冲向远方。 听紧嘅系 Mira 嘅一秒间啊吓，点解话咧？豪仔有个人生成就咧，我真系都冇谂过咧，即系我肚屙咧，竟然会有报纸关心我之余咧，仲俾咗个报道我，系啦，咁啊，直情系 娱乐版啊， 系啊，《生果报》咧，系啊，赚晒啊，哇，真系冇，虽然冇钱收噶，咁但系咧，《生果报》咧，佢就无端登咗咧，就话哎呀，我喺自己 Facebook 咧，因为我 upload 咗自己睇病嘅一个消息，咁我话点解佢都会报嘅咧？即系莫非我而家真系吓？ 大明星咁样。哦，后来我再睇真啲，果然系就系大明星，不过唔系我，只不过因为我喺贴文咧话自己肚痛嘅呢段呢、這个呢、這个诶文章里边咧，我就写咗两个 hashtag 咧，我摆明系抽一抽水。 嗯，是但系你自己纯粹喺自己个诶面书嗰度嘅咋？ 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点俾人发现啊？ 系 系，咪即系咁讲啊？ 冇，我抽水嘅时候我就话诶、我诶讲完晒自己大抽经历啦，我最尾个 hashtag 我就话我吐 error 啊。咁咧，我样唔使诶，个样好残都唔使照 mirror 啦。 系啦，系啦。我唔明点解你喺度肚痛啦，胃抽筋，头先讲到佢严重嘅时候咧，你都可以有咁好嘅诗意咧，就喺度写。 唔系因为第一句咧，第一句系灵感嚟噶。我觉得我个肚 error 咧，真系好真实啊嘛。 大家好明喎， 系啊。跟住咧就即系你知我哋啲做创作嘅忍唔住想对埋个恋去噶啦。哦，有得 error， 点样对埋个 mirror 好咧？咁样咁咪咁样对咯，咪个样残到唔使照 mirror 都知啦。咁样。 但完全唔影响到你喺度坐 咗咯，我等紧睇医生。 从中咧就话俾大众知啦，即系如果你系想咩赞 like 数或者系多 follow 啦， 抽佢两个水啦， 多啲不妨 hashtag 咧入边有 mirror 呢个字或者系有 error 呢个字， 但要抽得好先得噶，真系。 你好难讲，你可能抽得核突，人哋都写你出嚟，几核突你睇 都得都得都得， 系啊，我都系赢咗。 系啊，所以我觉得咧嗱，认真啊，最尾咧其实我结论咧真系咧。呢两个组合咧实在太红啦， 啊、 即系你同佢嗨到少少 一样，我少少咁敏感，敏感都去报啊， 佢敏感过个肚啊， 嗨到都震啊， 即系嗨到都震啊，所以我觉得咧， 你咩意思啊？ 系啊， 感动啊， 所以我觉得我哋应该咧，又喺 WhatsApp 度咧，我哋有阵时咪话嗰啲咩打 出404 error， 系啦，哇，出多啲呢个咁啊，真系啱晒嘅真系。 我哋 PR 帮手出稿嗰啲咧，唔使出啲咩噶啦 ，#系咁 mirror error 得噶啦。 即系如果有啲咩节目啊唔播得嗰啲，例如节目表 error， 节目表 error 系啦。如果重温咧，我哋唔好用重温，我哋系节目照 mirror 有反射啊嘛， 系啊， 即系我哋反射翻咁样。哇，咁样抽唔抽到？ 系啊，嗱，希望大家 你又试下，试下傻下咁样。 大家最紧要身体健康，唔好肚饿啊！ 系啊，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民阵召集人陈浩桓、支联会秘书蔡耀昌等十人，被指前年十月一号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案件，今日在区域法院开审，由早前负责818流水式集会案和831集会案的法官胡雅文负责审理，预计审讯十日。案件涉及前年十月一号港岛区游行，十名被告仲包括李卓人、梁国雄、何俊仁、杨森、何秀兰、吴文远和善仲佳。首四名被告亦被控前年九月三十号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案中首被告民阵召集人陈浩桓在开庭前透露会认罪，相信自己有机会被还押，而何俊仁就说为民主自由而要还押，不会感到后悔。案中多名被告因为其他案件早前已经被判囚，其中梁国雄出庭时已经剪去招牌长发。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昨日在网志表示，香港国安法条文提及的社会团体涵盖按法例登记的职工会，劳工处有责任教育、宣传、监督和管理，亦不排除取消违反职工会条例的工会登记。职工盟总干事蒙少达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相信罗志光的讲法是要摆出一个强硬的政治姿态，威吓工会组织服从当局。他担心有一种政治整肃的文化，整治持反对声音的团体，亦反映公民社会正被全面收紧。 孟少达话，佢认为相关法例条文模糊，担心可赋予政府有无上权力取缔工会。至于反对政府政策、发动罢工或同国际工会合作，都可能容易误踩红线，被指违反国安法，冲击香港原本享有组织结社的自由。消委会测试19款儿童美术用品，包括12款蜡笔和7款手指画颜料，有10款样本验出有害金属迁移，一款样本的铝迁移量更超出欧盟玩具安全标准的上限近5倍。另外有7款蜡笔样本检出有害物质含量超出德国相关安全标准上限。消委会指出，年幼儿童一般会直接用手指或者手涂抹颜料，欧盟要求有关颜料需要加入认可的苦味剂，防止儿童误食颜料。测试发现4款样本没有检出认可的苦味剂，未符合欧盟玩具标准的要求。另外有4款样本分别欠缺产品资料或者警告字句。消委会建议家长要细阅包装上的指示，为儿童选择合适类别的美术用品，又建议考虑选择有塑胶不干的蜡笔，减少幼童直接接触蜡笔的时间。南韩过去一日新增619宗新型肺炎确诊，連續三日錄得超過600宗病例，主要以社區感染為主，累計超過132,000多人染病。韓聯社報道，南韓政府從海外採購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今個星期陸續抵韓，包括超過188,000劑阿斯利康疫苗，以及數量預計大約是40,000劑的輝瑞疫苗。南韓政府將恢復為75歲以上護老院住院人士和工作人員接種第一劑疫苗，並計劃在月底為65歲至74歲的民眾和慢性重症呼吸疾病患者接種首劑阿斯利康疫苗。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天气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92点，升65点，成交金额5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3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59点，升25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93元，升10元；中国飞航21.5元，跌6.5元；美团是252元，升8元；阿里巴巴206.2元，升6元；盈富基金28.2元，六升6仙；友邦保险102.8元，升6毫。港交所444.4，升2.2；小米集团26.1，升2.5；京东集团263.2，跌5元；中远海控17.04，升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37，瑞士法郎0.903，加元1.213，人民币6.442。英镑对美元1.408，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日经平均指数报27,767点，跌317点。港金现价报17,16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50.67美元，卖出1851.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慢线的坏车还未拖走，一带少少挤塞，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对出。重复多次，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的慢线有坏车，排到去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因为较早前东隧去港岛方向有坏车，但已经拖走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惠安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芬尼街，司徒拔道落返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慢车，观塘的红桃道去敬业街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考明街。咁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丹桂村一段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方向尖沙咀、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调景岭、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和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大和方变迟住啦！大和方，大和方，这个星球就靠你啦！ 大和方， 不止大和方，仲有工蜂、红蜂同蜂猴。每隻蜜蜂都决定地球的命运，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之救 B 大作战，英国胡夫男神 Jimmy 誓要在一年之内拯救蜜蜂生存危机，永续花粉传播，确保我们的食物供应无后顾之忧。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为帮助企业周转，政府已延长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100%担保特惠低息贷款到今年底，并提高贷款额到最多18个月薪金及租金或600万元，头18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更高贷款金额，计划仲提供80%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哎呀，香港电台呢有一啲经典节目呢，由于近年消失咗呢，真係令人好怀念㗎，亦都觉得呢好有个空隙呢应该要填补返嘅。同埋咩节目呢，咁梗係警讯啦，因为佢冇再播嘅时候呢，用不如俾啲不法分子有机可乘㗎。啊，不过呢我哋可以睇下唔同地方呢佢哋嘅类似警讯嘅节目呢，我想话如果我哋有机会再拍呢，都不妨真係参考下，好有警世嘅意味。今次嚟自係咩呢，就係、是、大陸浙江呢，佢哋有一個叫警花團隊，即係女警啦，喺佢哋自己嘅官方微博呢警花雪裏面呢就發布咗一條片。咁啊，佢個條片呢就好正嘅，因為點解呢，真係啊，首先你一見到個畫面呢，就有一個身材好好，仲要穿著性感 lace 嘅胸圍，真係性感 lace 胸圍，長頭髮，皮膚又白， 咁咧，佢就喺镜头面前咧就婀娜多姿、搔首弄姿，直情你觉得佢想同你有下一步嘅行动。咁然后咧，正当你个心喺度谂紧呢一步嘅时候，心动不如行动啦！佢好似回应紧你嘅诉求咁样，两只手喺度搞下搞下自己个 bra 带，然后都未播紧薛凯琪嘅《除下吊带前》，佢就已经将条吊带除咗啦！哇，唔系嘛？尺度咁大，又话微博唔可以睇到呢啲嘢嘅，然后啊犀利啦，佢一剥成个 bra 甩咗出嚟，见到个赤裸嘅上身，唔系赤裸上身，点解似系一个男人嘅？冇错，佢一掹完个 bra 带，然后咧就将一层皮咧就剥咗出嚟，系一层皮，你以为会见到身材，点知你就系见到木材，佢系一块木板咁样，一个男人。然后你就好惊，但因为佢块面上面咧，仲系一个咧美艳动人嘅可爱少女嚟嘅。然后佢再做埋呢个动作俾你睇，就系剥埋块面啊，剥埋块面皮啊，佢真系将两只手拿住左右两块面皮一搣 ，crash 一声，然后你就见到嘟嘟，女人都变咗个男人，直情好似睇紧《聊斋》嘅画皮一样啊！原来是假的，他由头到尾都是一个男人所扮的。他的道具就是一个制作精美的人皮面具，还要加上开了手机的那些 filter 滤镜，就会令到你真的男人都变女神。正如刚才所说，木材都变成好身材。当然你知道这个就是刚才说的、浙江他们这个警花团队所发出来的警示片，就提醒大家呢唔好俾人呃咗。咁佢嘅文字係咁寫㗎，你以为嘅你以为就真係你以为的吗？你又被骗了。嘩，係咪好正呀？呢一个好巧口呀、你以为嗰样你以为就係你以为㗎啦、原来我哋以为嗰啲全部都唔係我哋以为嘅，你以为佢係女神，原来佢係衰神嚟㗎。所以呢，佢最尾就奉劝大家呢，男人唔好攞撩，女人唔好即係碌黑，冇钱唔好望太，有钱唔好赌博，全部都係诈骗。得唔得？我觉得呢个 OK， 因为咧你说一万啊，到十千啊，咁样咧话俾人听咧有老千当道咧，我谂你都系活得有例外嘅，同埋会觉得自己系嗰个侥幸嘅，甚至乎你都会讲话，嘿，点会咁容易呃到我啊？我一眼睇穿个真定假啦，你估我真系睇唔到嘅咩？系呢一条片佢真系话俾你听，你系睇唔到嘅，我都承认。如果我冇睇呢条片嘅话咧，可能我会觉得，如果佢都着到性感吊带咯。仲假到去边先得㗎？所以呢，希望大家真係留意啦。同埋佢呢个呢真係事实胜于雄辩啦。嗰啲咩案件重演呢个精髓都係咁啊。用佢最真实嘅一面呢话俾你听嗰个犯罪手法。啊，如果香港呢就算唔喺警讯度做啊，喺嗰啲咩 API 啊公益广告嗰度呢，可能都会令到大家会有一个比较真实啲嘅体会。原来裸聊啊网骗呢真係随时喺你身边嘅。今日要介绍嘅呢条 channel 呢劲啦。即系你话嗰啲网红咧，因为开咗个 filter 咧，所以个样又变咗靓女，咁你就估到啊。咁但系有一类嘅短片咧，你可能会认为冇得假啦啩？咧唔系嗰啲吃播啊，大胃王咧，无论系大陆啦、韩国啦，定系外国咧，都有好多人咧中意影住自己食嘢咧，就话俾人听，我好大个胃噶，我食好多都得噶。呢啲有冇得造假嘅咧？原来都有噶。有一条咧，channel 咧，佢就 upload 咗条片，叫做网络上假吃被找包或者系俾人捉到咧嘅大胃王 YouTuber。咁啊，好仔细嘅，有啲人咧会影住嗰个女仔咧，话佢点解每食一件嘢嘅时候咧，佢都会竖起一只手指，然后大家就发现咧，竖完一只手指之后咧，佢台面上嘅食物咧就会消失咗一部分嘅啦，然后就俾人哋怀疑咧，嗰个系一个所谓嘅edit point 嚟嘅。剪接完之后呢，就将佢台面嘅嘢扫走咗，实际上佢冇食咁多㗎。甚至乎有人影到呢，就係佢哋一路食嘢一路飲水，然后就将啲嘢呢掠喺个水杯里面。嘩，真定假呢？你可以自己睇下片。不过我估唔到连样都可以假之余，食嗰个样都可以係假㗎。究竟有咩真实㗎？嗱，唔使讲咁多啦，我哋呢度咧可以一齐拍呢两条片啦。首先网红嗰部分嘅，咁啊，梗系交俾桂花田啦。一睇就知道如假包满，冇开滤镜啦。佢嘅身形就真系咁样嘅。至于大胃王方面咯，使乜造假啫？呢度啊，有咩话？垃圾焚化炉啊，垃圾桶啊，净系派情深棚出嚟已经搞掂啦。我净系做导演收钱啊，应该就硬紧脚噶啦。 投诉你啊！ 咁难听垃圾桶，我系素食者啊！ 一样咁好啊，嚟啦！ 啊，即系by the way，啊，资料提供。如果咧好中意睇警讯嘅朋友，依家咧重温唔到我哋港台制作嘅警讯咧，你都可以有另一个选择，就系咧政府方面自己搞啦，就系，香港警务处咧自己啊喺呢个旧年嘅10月29号开始，已经咧就自行制作一个叫做警声直播，咁就逢星期四晚9点咧就啊警队嘅 Facebook 啊同埋呢个 YouTube。频道啊就会直播俾你睇相关嗰啲嘅信息噶啦吓，咁如果系恨睇翻警讯嗰啲，你啊睇下呢个满唔满足到你啦吓。咁至于今天咧，鹏仔咧准备睇嘅呢一个带你去一齐欣赏嘅channel 入边嘅短片咧，就一齐咧要啊从呢个影像啊声音嗰度咧，先至可以满足翻大家咧对佢嘅即系一啲嘅渴求啊，以至到咧就系好想再听翻佢做节目嘅声音。虽然咧佢嘅声音应该仲可以喺我哋电台嘅一啲节目重温之中咧，仲可以听得到吓。不过你想话咧晚晚都再好似平时咁样听咧，过去啊呢几廿年嚟都系咁听咧，就应该啊难啲啦。佢就系 Uncle Ray 啦，嗱 Uncle Ray 咧就已经咧系退休啦，终于荣休咯吓。呢、这个终于咧就真系咧好多朋友咧会觉得咧系好可惜啊，因为佢咧系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以嚟咧系持续做一个节目咧做得最长嘅最长寿嘅一个嘅节目主持人啊吓，已经系世界纪录嚟噶啦。咁但系咧，始终咧都系咧，要休息噶。咁所以咧 ，Uncle Ray 咧就已经喺呢个5月14日晚咧主持佢最后一晚啊，喺我哋第三台当中嘅节目咧就已经系同听众朋友咧就话讲咗再见噶啦。啊，咁啊，寻晚咧。还好，仲有一个咧特别嘅一个 party 啊，就系咧喺Albert Lau 欧瑞强嘅2000靓歌再重聚当中咧，寻晚咧就话 Uncle Ray 啦，再加埋咧佢一众嘅好友咧，都嚟到我哋香港电台呢一度咧，就大家咧畅谈翻当年往事啊，以至到咧就系Uncle Ray 啦，点样去捧红好多咧本地嘅一啲 band 仔啊，当年嘅 band 仔数下即系咩咧？许冠杰啊！Teddy Robbins 啊，等等嘅朋友啊吓，咁佢当中咧都有啊，寻晚系又现场唱歌啦，有啊 Joe Junior 啊，同埋 Christine Sampson 啊等等，咁啊都系相当之热闹，同埋亦都咧令人咧好回味嘅。嗱，如果寻晚错过咗嘅听众咧，就记得咧系上翻我哋港台网页啦，喺二台啊搜寻翻2000靓歌再重聚咧，就可以系重温得到嘅。咁而讲翻啊 Uncle Ray 咧，咁当然啦，佢啊非常之犀利吓，佢咧就喺1949年嘅时候咧，已经加入咧当时嘅丽的呼声咧做呢个撰稿员。咁其后咧，佢就话去到1960年咧就加入香港电台，成为我哋英文台嘅其中一员啦。咁并且喺70年代开始啊，1970年咧就开始主持咧，而家咧都堪称系香港电台最长寿嘅音乐节目啊，系佢嘅招牌啊 ，All the Way with Ray 啊。咁啊做到咧去上个礼拜五晚啦。咁亦都咧可以见得到咧，即系 Uncle 咧佢嗰个嘅即系佢几广受欢迎啊吓，以至到咧即系德高望重嘅地位咧，就喺呢过去嘅星期咧唔单止话系我哋嘅处长咧有出现，佢已经好低调啦，俾我揾到一张相咧，系佢同 Uncle Ray 咧影相啊，就喺我哋嘅招牌底下，咁就颁咗一个纪念品俾 Uncle Ray 噶吓，咁嗰张相咧值得纪念啊，咁除此之外咧，咁亦都有咧，哇，原来许冠杰咧歌神咧就同埋佢太座咧，原来喺日前咧有咧。静静地就嚟到我哋电台度咧，就系探 Uncle Ray 做节目时候嘅班，咁啊，当然啦，亦都系祝贺佢荣休嘅。咁喺呢一度咧，有一条短片咧，同大家分享翻啦。嗱，呢条短片咧就已经系咧，哇，喺6年前啦，当其时咧90岁嘅 Uncle Ray 咧就系接受呢个苹果嘅访问啦。咁所以咧喺啊苹果动新闻呢一个 channel 入面咧，就有一条短片咧就可以分享翻嘅。个标题就系话咧，少时口吃的 DJ 国宝级 Uncle Ray 啊，诶，压咗韵啊！咁啊，呢一条嘅短片咧入边咧就有讲到咧，原来咧 Uncle Ray 咧细个时候咧系口吃嘅、哦，即系讲嘢咧都唔灵光嘅吓。咁啊，但系点样可以咧变成为咧依家咧哇咁靓声啊，咁多年咧喺广播界咧屹立不倒嘅 Uncle Ray 啦，做咗 DJ 咧。咁啊，当中有佢嘅故事啦，同时咧亦都咧喺入边咧可以感受得到咧，即系点解一位嘅朋友可以咧咁有热诚咧做呢一个嘅广播推动音乐咧系咁多年持之以恒成七十几年咧咁，咁佢有讲到一啲嘅名句吓，包括咗咧佢就话咧I really want to tell you the story from the heart， 因为每一首歌曲咧都系有佢嘅故事嘅。我哋作为咧系广播人嘅，系 DJ 嘅，喺播歌嘅时候咧，其实都有一个责任，同埋亦都好想咧同听众咧分享每一首歌佢里边嘅从心而发嘅故事啊吓。喺短片入面咧，仲見到啊 Uncle 咧屋企嗰個環境，哇！真係多唱碟到咧，四埲牆都係唱碟啊，有成二三萬隻嘅 LP 啊，即係嗰啲黑膠唱片咧，鋪滿曬喺佢嘅屋企嗰度啊。咁當然啦，日後咧呢啲嘅唱片咧都會繼續陪伴啊 Uncle 咧，慢慢地咧享受佢嘅退休嘅生活啊。睇完呢一段嘅短片啦，再聽埋咧近排啊 Uncle Ray 嘅一啲嘅説話咧，所以更加咧有一個衝動想同咧聽眾一齊分享啦。就是、Uncle 咧有另外一啲嘅名句，佢話咧做唱片騎師，佢話 My aim is making everybody happy. I love music too much. My job too much.可能就係呢兩句嘅説話咧，解釋咗點解喺今日香港電台有咁多人離職嘅同時，仍然有願意留低台前幕後嘅員工喺度，因為我哋就係 love our job too much 咯。唔知你信唔信啊？喺呢度咧，我要俾五個呢個動感紅心嘅 emoji 咧，俾 Uncle Ray， 同時亦都俾我哋現職嘅同事啊。送埋俾你啊，桂花田呢、這个红心有动感嘅。 佢成日话佢想做 Auntie 天啊嘛。 系啊， 你而家在望你系得一个车淑梅姐姐系你嘅劲敌啫。 系系、啊，如果淑梅退休就应该到 我。你劝退佢吧， 系咪？其他啲前辈都退休啦，系咪？其实好多前辈都做得耐过。 仲有李志哥都耐过你。 系系、啊， 唔系 Auntie 啊嘛。 哦，你净系对女士啦，好啦好啦。 嗱，屋企咧，除咗有屋企嘅成员咧，你仲有冇小宠物啊？例如龟仔、兔仔吓，或者好细只嗰啲小猫、小狗啊，吓，佢哋咧系咪有冇一啲笼咧困住佢哋啊？即系困住佢哋啦，定系佢哋可以喺屋企自由行嘅咧？唔系，应该啊，即系两样都有嘅，系咪？其实咧有需要嘅时候咧，啊困住佢喺小动物喺个笼度咧系啱嘅，咁样系保护佢哋嘅啊。运佢入笼入边吓，不如唔好养，咁啊虐待佢嘛，啊冷静啲，啊明明话系有需要嘅时候咁先咁做啊嘛，又点会叫虐待咧？咁咩叫有需要先？啊，咁会唔会啊系有放唔系有放噶嘛？唉。听埋人讲先吓，先评论。如果你屋企系有按摩椅，又或者有跑步机嘅话咧，咁亦都有养宠物嘅话咧，咁你就真系要万大事都要小心啦。因为咧，即系即系同埋你喺你使用之前咧，就要望下你嘅小宠物系咪喺你嘅视线范围。如果你真系唔困住佢嘅话，因为有两宗咩悲剧咧系发生咗嘅。喺上个星期咧，喺何文田有一个单位啦，半夜传嚟一只小兔仔嘅惨叫声，究竟兔仔系点叫？我真系唔想不敢想象啊！事完咧，个户主咧，佢用按摩椅啦。喺使用按摩椅嘅时候咧，咁佢啊，咁大家如果知道啲按摩椅一揿掣咧，咁佢就会有选择可以瞓低啊，咁样啊，总之佢系开启动咗佢啦。咁啊，当佢开着个按摩椅嘅时候，发现点解好似有嘢卡住咗咁，继而佢就听到动物嘅惨叫声，先知道原来佢屋企养嗰只兔仔唔知点解走咗入去按摩椅背后嗰个位置度，佢心急到唔知点算，即刻报警。消防人员嚟到救翻只兔仔出嚟嘅时候，兔仔已经 盆骨重创，哇、啊！即系样子出现都好惨嘅咁嘅样啦吓。咁啊，呢、這个要小心啦。另外喺上个月咧，喺美国咧，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咧就警告，有小朋友或者小宠物嘅屋企系应该停止某一个品牌嘅跑步机，因为咧呢部跑步机咧导致出现严重嘅家居意外，一只宠物被跑步机拖拉同埋卡住咗喺个条跑带，导致佢嘅骨折啦、擦伤啦，更加有一个 B B 因为父母使用跑步机而被卷入到嗰个机嘅底，即系嗰部跑步机机底致死嘅，啊，真系好恐怖啊！今日咧分享咧 CTV News Channel 啊，咁啊呢个 channel 咧就系、是、正正播翻一条带咧，就系讲紧点解要停用嗰部跑步机啊，都因为都几危险，但系咧我又真系都谴责一下，因为嗰、那个嗰、那个条片咧系CCTV 影住，即系屋企有有呢个闭路电视影住啦，咁啊睇住两个小朋友两个小子弟啦，佢哋自己又开动咗个嗰、那个跑步机又玩啦，家姐又玩啦，个细佬唔知做咩揸住个气球咧，哦、啊。佢好好容易地将个气球就摄咗喺个跑步机启动紧嘅即系喐紧嗰部跑步机咧嘅底嗰度，咁嗰部机咧就随即其实停低嘅。咁但系问题嗰、那个小朋友，佢可以将个波越推越入，越推越入，成个就瞓咗喺嗰个跑步机嘅底下。咁所以咧，即系睇到呢条片咧，但系呢、這个意外系咪呢个就系另一另一单嘅？所以我会俾三个倒转手指公嗰、那个嗰、那个 emoji 俾呢啲咁嘅意外啊，希望咧唔好再有啲咁嘅家居意外发生，好好保护你嘅小宠物同埋小朋友啊！ 其中梁国雄出庭时已经剪去招牌长发。台湾的新型肺炎疫情升温，疫情指挥中心上星期提升台北和新北市的防疫警戒至第三级，今日是首个工作日。中央社报道，台铁今日起严格实施禁止民众以站票搭坐列车，会在月台加派人员宣传，并以举牌方式提醒旅客配合。台湾高铁亦都宣布实施全车对号座、暂停自由座安排。行政院长苏贞昌在社交网站说，台湾经济基本免佳，外销需求持续强劲，呼吁所有民众不必恐慌，强调政府已经确认好各项防疫民生物资供应充足。台湾苹果日报今日发行最后一版纸本报纸，台北市大部分便利商店上午九点前就被抢购一空，有民众为了收藏跑到郊区的杂货店才找到最后一份，部分台湾传媒为拍摄报纸画面，在几个传媒社交群组公开征求今日的苹果日报。 最后一版纸本报纸以大大的再会两字告别读者，精选历年经典新闻，从2003年创刊号纪念台湾首位因为沙士事件殉职的抗疫英雄陈静秋，到今年台铁太鲁阁事故，为18年纸本经营画上句点。台湾苹果日报上星期五表示，由于不堪营运亏损、广告流失，加上香港政局恶化、新闻自由被打压，今个月18日起停止纸本发行，集中资源发展网站苹果新闻网。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95点，升168点，成交金额6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6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1点，升30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8元，升15元；美团253.2，升9.2；阿里巴巴207元，升2.阿里巴巴207.2，升2.6；中国飞鹤21.85，跌3.5；盈富基金28.38，升1.8；友邦保险103.1，升9毫。港交所443.6，升4；小米集团26.2，升3.5；比亚迪股份155.4，升11.6；京东集团265.8，跌2.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7，英镑10.945，瑞士法郎8.609，欧元6.028，加元系6.407，新西兰元5.613，欧元9.427。每百日元对港元7.1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857。日经平均指数报27,753点，跌330点。港金现价报17,16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0.93美元，卖出1,851.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慢线的坏车就拖走了。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大围隧道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快线有道路工程，影响到现在大围隧道和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是挤塞，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接近山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慢车，排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元朗宏达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凤池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振兴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尖沙咀、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和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林慧， 乜嘢事啊？白元浩。 见你整呢样整嗰样，做乜咁忙啊 ？DSE 就嚟考完，准备多啲活动俾啲考生轻松下啫。 你准备咁多嘢，佢哋咪仲忙过考试嗰阵？ 又系、啊， 最紧要俾佢哋考完试之后有一个放松心情嘅空间就得噶啦。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 大家放松心情， 听晨光第一线。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一点， 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哎呀，我哋又调咗个时间啦，肥妹仔，哎、快啲嚟啦！仲有呢一个 Crazy Lion， 早晨 Crazy Lion， 寿安茄， 啊，早晨肥妹仔，早晨寿安茄，早晨屋企嘅同学，哇，酷热天气警告啊，而家， 哎呀，啱晒啦，你哋讲一次气温啦， 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 yeah. 哎、其实你是细蚊仔，唔使读咁慢嘅，细蚊仔都可以好快嘅。 咁佢可以唔识噶嘛？ 系啊， 咁快唔识啊。 但系最紧要咧就系啦，你讲得啱啦，酷热天气警告。我今日想讲啲咧形容咧好 hot 嘅嗰啲咁样嘅中文啊。 我酷 热啊！系啊，譬如咧，我哋近排咧咪有呢个人气偶像团队，我哋啲爸爸妈妈咧都俾个迷倒咗咧 ，Mara 啦，同埋 Mara 啦咁样啦。 啦只。 系啊，咁好啦。通常咧，如果我哋想形容咧，话哇，Mira 咧或者 Era 咧，佢哋而家简直系咧城中里边啊最得人中意嘅一个组合，咁会有啲乜嘢四字词啊？ 手可 以。哎呀，你真系估中我想讲呢句啊！ 好叻啊 ，Chris 啦， 都唔系好难啫。 但你知唔知呢句说话本来系形容咩噶？ 猪啊？ 唔系。 赤手可以啊？ 是不是那些寿司啊那隻燒啊 不是 为什么你会想起是寿司燒 我见过那 个字我们、如果用那个字面解释呢隻啦即是燒烤的意思啦、 哦、 是啦然后呢他就烤到隻手啦好热辣辣这样啦那啦你知不知道这句说话原来是我们闹人的我哋而家我嚟形容咧，赞你咧，哇！呢、這个节目真系隻手可以啦，呢队乐队真系隻手可以啦。如果系以前咧，其实我嚟话俾人听咧，好巴闭嘅，你哋唔好掂佢啊， 唔好掂佢啊， 唔好冒犯啊，唔好轻易接近佢、啊。 呢、這个人隻手可以系形容佢做 巴闭嘅， 唔好惹佢啊。 系啊，冇错啊。嗱，咁咧佢系嚟自边树嘅咧？佢系嚟自咧唐代诗人咧杜甫啊。佢有一首呢一个诗咧，就叫做《丽人行》。 边个丽啊？ 美丽嘅丽啊，系啦。咁咧，佢呢个《丽人行》呢首诗咧，本来就系讲紧咧，就系话，唐玄宗咧用咗李林甫做宰相之后咧，就封咗杨玉环做贵妃啦，开始纵情声色啦。 杨贵妃 系啦。咁然后咧就话咧，嗰阵时咧，佢哋啊嗰个佢阿哥咧杨国忠咧，就系咧即系朝中咧权势倾天嘅人啊。咁佢就咧写呢首诗咧，就话啦。哎，佢啊，成句就话咧，佢系 隻手可以細絕輪，即係話咧，佢個勢好絕大啦，強盛啦，氣焰好旺盛咧，大家唔好行埋去啊！然後佢下 一句近啊，係 啦，佢下一句就話啦：慎莫近前，丞相親嗰個親咧，即係口字邊一個真咧，即係我哋話咩誒佛教話貪真怒啊咁樣貪親怒，佢讀個親嘅係啦，即係話咧你唔好行埋去啊，因為咧佢哋呢一家人啊好巴巴閉嘅。赤手可以细绝伦，咁、所以咧，如果以前咧系俾人形容话佢赤手可以咧，其实就唔系话佢好受欢迎，调翻转就话啦，好大支 火柴 啊，唔好惹佢啊，咁样， 咁、 又 系， 因为嗰、杨贵妃个阿哥啊， 系啊，杨国忠 都系好似话历史人物之中咧，佢都系被形容到好似系嗰啲坏人、 似世凌人咯，系啊，后来仲搞到有安史之乱啦。好啦，咁我哋学识呢一个之后咧，咁我哋又好快今日咧买一送一送埋第二个俾你。 好啊， 呢个咧就系、是、我哋又会咁讲噶。哇，譬如我哋又讲 Mira 同 Erva 咧，可能就话啦，你之前唔识佢啫嘛，但而家佢好犀利啊！呢啲叫做咩啊？一鸣惊人。 明惊人 系啦，我哋听过一鸣惊人啦。 系 咁，请问你 有冇异名啊？ 佢前面仲有一句系咩嚟嘅咧？ 啊，乜？ 系啦，嗱，佢原本咧嗰句说话就系话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即系话佢一系就唔叫，一叫咧就会哇吓死你啊，惊天动地咁样。咁佢前面仲有一句系咩嚟嘅咧？ 咪入不鸣则已咯。 系啦，我哋通常都冇。 系咯，你讲嘅。 系啊，我知啊，但系咧，佢呢句不鸣则已咧，已经系第一句嚟嘅啦，咁样。 不鸣则已。 系啦，仲有一句系咩嚟嘅咧？ 咁嘅意思系 不闻不问。 唔系。 系咪都系四个字噶？ 系啊，佢都系四个字，四个字 噶。我哋会唔会讲噶？ 哦，好少讲噶。 咁好少讲点估啊？ 呢个只不过。是代表咧，我哋常见、我哋常听嗰啲成语咧，原来我哋之前咧就啊，你都可以话有一句都会讲嘅， 少咗一句。 系啦，我哋咧有阵时成日讲后面一句成语啦，我哋唔知原来佢就有前面嘅。咁我哋不如就开估俾大家听啦、 啊。 原来咧佢前面一句咧就系、是、三年不飞，一飞冲天。 哦， 三年不飞， 一飞冲天， 八市度三年， 系啦，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啊！咁原来咧，佢就系话咧，又系以前咧一个春秋时期咧，呢个楚庄王咧就话咧，佢成日都咧阔佬懒理，咩都唔做噶，佢仲要咧喺个门口度挂个牌咧，就话。边个敢劝我嘅杀无赦？你够胆叫我做嘢啦！你杀我斩死你咁样。 哇！佢咁隻手可人嘅。 啊，隻手可热啊！ 我系佢隻手可热嘅。 咁边视乎咧，就有个大夫咧，就系以前嗰啲士大夫啊，就入去咧想劝佢咯。 大夫 系啦， 咁跟 系啦，咁跟住咧，个王楚庄王咧就话：你系咪想劝我啊？杀无赦嘅，你自己谂定。跟住佢就话啦：哦，大王，我唔系想劝你，我想同你猜谜语啫。好啦，你讲啦。个谜语咧就系我哋楚国嘅都城咧有一只雀仔，佢咧喺个庙堂上面咧成三年嘅啦，佢又唔飞又唔叫，大王啊呢只系咩雀嚟噶咁样？哇！楚庄王咧就好明白佢讲乜啦，佢就话我估到噶啦，呢只唔系一只普通嘅雀仔，呢只雀仔三年不飞，一飞就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啊！咁样 哦，佢就讲咗呢句说话，即系形容佢自己啊！ 系啊，即系佢想， 即系佢八卦，佢真系好嚣事啊！我唔中意呢啲人。 唔系啊，佢嘅意思 到嘢啊！ 佢嘅意思即系话咧， 即系我三年唔做嘢，你唔好话我，我一做嘢我就冲天噶啦，攞奖噶啦！ 我谂起一个哥哥，一个 uncle 啊， 做咩啊 ？uncle 咧，我唔记得佢边个，佢好中意对住嗰啲记者讲，可能因为我个人够正直啦，同正义啦， 所以呢个就系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嘅前半段啦吓。 只不过一个躯体，自我与自己不再联系。青春之后接过有时无情的洗礼，重担是别人的认为，难过是勇气开始节制。生命或许可以从头来一遍，你会写上什么价值，什么意义，什么的起点。飞会找到新的感觉，飞会找到新的触觉，飞翔 十分冇文嘅飞啊！吓，以后我哋可以话俾佢听，呢啲叫做咩？三年不飞，一飞啊冲天啊！ 一鸣惊人，一鸣 系啊！嗱，咁啊，我哋又要讲翻啦。而家市面上最炙手可热嘅生果，一定就系提子。 炙手可热嘅生果 系防骗子啊！ 系啦，又嚟啦！喂，呢粒提子老市常出现啊！粒提子而家真系， 我觉得佢而家即系都深入民心啊，因为要提子。 系啊，冇错，系啊，买多两包啊！ 系啦。 喂，咁但系呢粒提子咧，今次要同你讲下咧，所谓嘅 WhatsApp 陷阱事件咧。 系、 哦。我先举报先，我身边嘅朋友咧最少有三个。是在上个礼拜呢中了招，是中晒。 点为之中了招、啊、 即是说他已经代入了一个呢即是骗徒的陷阱呢、他就代入圈套啦，而他亦都是成为受害人的。 即是通过这个 WhatsApp 这个。 是啦，不过就冇好彩冇即是暂时冇实际损失。即是但他就只是知道呢自己中了伏啦咁样。咁所以呢都好似阿钱话你都有嘛，是吧， 唔 系啊，提醒下。 啊，我哋同事有啲有啊，我 系喎。我听寻常事跟做嘅时候啊、哦、听到阿莫同埋 Vincent 都中招啊！ 好彩嗱，即系我哋有个电脑达人啊 ，Vincent 啦，系咪？ 点解两个咁极端嘅都中招？ 系喎，唔系喎 ，Vincent 都中招真系。 咁你啲 我赞成彭友先嘅讲法， 极端喎呢两个，一个系炖鱼。 系啊， 你嘅意思系佢嘅脾气冇灵觉噶啦，佢已经系乜嘢都还得好顺得人嘅。 另一个咧好尖端噶嘛。 系 咁啊，阿可希 我都觉得系啦。 咁你话你啲嘢 哇，先唔问梁可希整电脑啊，或者过带嗰啲啦。 唔系啊，关咩事啫？但系问题系阿可希咧，佢咧即系佢一中确诊，即系叫确诊咗。 佢真系确诊啦， 即系电话中招咗之后咧，佢就即刻上网揾达人啦，去到等等啦。因为有啲人咧要需要成12小时咧之后先至可以重新启动你个 WhatsApp 嘅。 嗱，我哋不如讲清楚咩嚟噶啦，就 系 咧有人咧就会咧你会收到一个你可能认识嘅。又或者你唔知道嘅 number， 不过大部分咧都系你认识嘅人，然后咧佢就会同你讲咧，佢就话啊，我开翻先，因为我个 friend 已经中咗一招噶啦，佢直情有个图咧 cap 出嚟。 与此同时，我又想问多一句，呢一个嘅情况出现咧，同因为礼拜六开始咧就话WhatsApp 呢一个通讯软件咧就又系翻去旧嗰个情况，就话你要唔要转，因为咧佢要 要登记啊，系啊系啊， 资讯啊嘛，话 我唔知关唔关事啊，突然间又涌，但系咧呢单嘢起码一年前都有噶，好啦，佢会点样咧？佢就几乎系一声一样嘅，佢就写住啦话嗱，佢仲用英文嘅，即系呢个系最比较特色嘅地方。佢话 唔关我唔中咯， 系啦，佢话 Hello，I am sorry 啊，I send you 咧 a six digital 咧。 曲啊 ，SMS by mistake 啊 ，Can you pass it to me please? It is urgent 啊，嗱后边嗰句就自由发挥噶啦。 佢全部讲英文啊， 大部分嘅骗子都系英文嚟噶。 咁 send 咗个咩 SMS？ 系啦，咁佢嘅意思即系话咧，佢诶对唔住啊，唔好意思啊，我咧头先 send 咗一个咧六位数嘅曲啊嘅 SMS 咧错误咁 send 咗俾你。你可唔可以俾翻我啊？唔該你啦，咁樣 urgent 啊，咁樣好啦。咩意思呢？因為咧有陣時，如果你咧你用一啲網上交易啊，或者咩都好咧，有陣時佢都會話咧我哋而家咧呢個商鋪咧會發一個驗證碼俾你嘅。 係啊， 係啦。咁咧有陣時你發一個驗證碼啦，咁咧如果你你就要 即刻填翻， 你就要填，你就要輸入啦。咁咧佢就佢就想話俾人聽咧，就話我咧其實頭先就已經收到一個咁嘅驗證碼，不過咧我就唔小心咧用 SMS 輸入嘅時候咧，佢就發錯咗俾你。即係好似咧，就將自己應該要知嘅密碼咧，就發錯咗俾人。咁然後咧，佢就話啦：，哎呀，但我攞唔翻個密碼啦。如果你 咁，你咪 resend 咯咁。 冇錯，其實最正常係呢、這個。 叫你俾我。 係啦，你講得非常之好嘅，但係。而家我咁样同你讲，你梗系以为冇事啦。你知唔知仲要系点样啊？你 系 真系会先收到一组咧个 number 嘅。我上次就中晒招咧，就 系 佢先 send 咗个 SMS 俾我，然后就写住咧你个 WhatsApp code 咧，譬如话1872388啦。咁啊，你会唔知道哦？点解无端端我会收到个 SMS 就写住 WhatsApp code 系1872388？ 但系又冇嚟自任何咩朋友嘅。 唔系佢 SMS 大家要记住，可能有少少复杂嘅两样嘢嚟嘅。第一咧，你会收到有一个短信，就无端端咧就写住 WhatsApp code， 然后就1872388。咁、你仲摸不着头脑，点解无端 send 呢个俾我咧？佢紧随其后唔够 一 分钟， 咁样嘅朋友， 佢就有个 WhatsApp send 嚟就话、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咧头先 send 咗一个咧六位数嘅 SMS 曲咧，我系错误地 send 咗俾你啊。 如果我咁傻地，我复翻佢，咪就系1872388咁。 哎，恭喜你啦，冇错，咁咧佢就会好多谢你啦。 咁你咪就 因为 中招俾人气啦。 系啊， 但系呢个都唔系我嘅曲， 系你噶， 系我 的。原来嗰个 WhatsApp 曲咧，后来啲达人就话咧。嗰、那個黑客咧，其實佢已經破解咗你嗰個 WhatsApp 咧，佢係已經咧攞，佢已經係叫做咧啟動咗咧你 佢偷睇咗我嘢啦。 佢唔係偷睇咗，佢係想咧已經係啟動咗一個咧，就係話你 WhatsApp 密碼，即係每個 WhatsApp 又屬於自己個認證碼咧。但我哋平時唔知嘅。但佢話咧，佢已經用第一步咧，就係、是、所謂賊佬試沙煲咧，已經引你咧嗰個密碼咧彈咗一次出嚟，但佢睇唔到嘅。你就收到，然后佢就希望咧，你将你自己睇到你嘅密码咧，话俾我听。 哦，即系第一句咩 WhatsApp WhatsApp 曲原来 是 真嘅， 佢刺激佢睇喺我度启动咗。 系啦，即系我哋如果用呢个比喻嘅话咧，嗰个原来系我哋自己真嘅嗰个 WhatsApp 曲嚟，但系佢唔知道。佢而家就用呢个方法咧，好似警钟唔明咁样咧，然后叫你讲条逃生路线俾我听。 哇，咁衰格！ 咁跟住咧，真系有人会信咗，因为你话阿 Vincent 都中招咯。 系即系佢俾人攞咗啫，但系佢冇佢冇 但你俾佢啊嘛？ 系佢冇，佢梗系冇啦。不过 咁唔、叫中招、啊， 佢即系话叫收到啫。 系可能唔系 佢冇跌到落去， 争好远，咁咪唔中招。你中招即系俾人哋敲门，即系人哋撩你啫、 啊。 人哋问你先生要不要啫。 佢、可能顾全面子话自己冇。 我都觉得可能 系。喂咁即系搞到我。 喂，你头先自己讲到话佢中招、啊， 不过佢琴日都有喺节目讲嘅， 咪咯。同埋如果你话佢应该中咗招啦，你话你攞唔翻啊嘛？ 唔知道啊，佢 好啦， 咁 讲 啦。 我哋唔好讨论梁学熙啦。我个朋友中咗招，因为佢真系见到 send 咗俾人哋啊。 系啊，因为人哋识噶嘛，佢见到嗰、那个，譬如话系曾志豪揾佢啊嘛，佢咪即刻咧话哦冇问题，我话翻俾你听，1872388。 后果系点啊？ 等先，信唔住？ 佢就俾人攞咗佢个 account 啦，那个 set account， 然后就用佢嘅名咧不停 send， 再连锁。咁 send 出去咯，所以跟住咧，佢话有啲人直接就问佢，我哋啲 friend 咧 ，friend 同 friend 就问佢，喂，阿师兄啊，系咪你嚟噶？你啱啱又问我攞一个 six digital code 咁样，即系一连串咁样不停 hack 入去啊！ 即系好似 umbrella 咁样散出嚟，嗰个叫通讯录嗰度。 系啦，咁咧嗱，我哋争取时间咧，佢有两个方法嘅。佢话如果咧你冇做双重验证咧，佢话你俾咗 WhatsApp 曲佢咧，其实佢已经攞到你个 account 啦。但系如果你有双重认证，即系话你仲要自己输入一个密码嘅话咧。佢就会有第二招，佢就会咧 send 一条 link 出嚟，然后就话咧呢个系 WhatsApp 嘅验证嚟嘅，你揿入去呢条 link 度咧，佢话先至帮你验证到咧你个 account 咧仲系属于你嘅，嗬，你一揿就恭喜发财啦， 好危险， 直接 hack 咗， 系啊， 所以就唔使 兜转添， 系啦，佢就唔系问你攞曲啦，因为佢知道，原来你仲有一步喎，咁样， 哎呀， 系啊，所以大家咧，你见到特别系一定系用英文咁滞噶啦，有人问你攞咩 SMS 曲嗰啲咧，唔好理佢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台湾疫情反弹令人担心，但是当地民众配合政府的措施，相信未必需要很长时间回落。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今次特区政府宣布加强边境防范措施较以往快，应对上有进步。另外有市民接种首剂伏必泰疫苗之后出现红疹等反应，不可以打第二针。何柏良说，有数据显示 95% 人士接种第一针之后都有一定抗体水平，认为可以先由医生作评估，即使相隔3至6个月接种第二剂都能够提供一定保障。又建议如果属于轻微敏感反应，第二针可以改打科兴疫苗，但是以现时政府接种疫苗的机制暂时未做到。消委会测试市面上出售的40款芝士，发现超过70%属高脂，超过60%属高钠，有45%同时高脂和高钠。消委会检视各预先包装样本的标签资料，发现4款所标示的个别营养素含量和测试结果有明显差距，已经转交食物安全中心跟进。測試的樣本包括28款天然芝士和12款加工芝士，結果發現以每100克計，加工芝士組別的平均鈉含量比天然芝士組別高出1倍。其中一款牌子的高鈣較低脂加工芝士樣本的鈉含量最高，達1660毫克。如果一個成年人進食一片，攝入的鈉已經佔世衛建議每日上限大約17%。另外29款样本达到高脂食物的水平，以每100克计，天然芝士组别的总脂肪平均含量较加工芝士组别高。消委会测试19款儿童美术用品，包括12款蜡笔和7款手指画颜料，有10款样本验出有害金属迁移，1款样本的铝迁移量更超出欧盟玩具安全标准的上限近5倍。另外有7款蜡笔样本检出有害物质含量超出德国相关安全标准上限。消委会指出，年幼儿童一般会直接用手指或者手涂抹颜料，欧盟要求有关颜料需要加入认可的苦味剂，防止儿童误食颜料。测试发现4款样本没有检出认可的苦味剂，未符合欧盟玩具标准的要求。另外有4款样本分别欠缺产品资料或者警告字句。消委会建议家长要细阅包装上的指示，为儿童选择合适类别的美术用品，又建议考虑选择有塑胶不干的蜡笔，减少幼童直接接触蜡笔的时间。泰国公布新增963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创单日新高，当中包括6800多名囚犯在监狱内染病。泰国总感染人数超过111000人，当地至今已经为前线医护人员和高风险人士总共接种220万剂中国国药和英国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并预计在下月扩大接种计划。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43点，升116点，成交金额780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526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9点，升3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9蚊，升16蚊；美团253.6，升9.6；阿里巴巴206.2，升6；盈富基金28.32，升1.2；中国飞航22.05，跌1毫；友邦保险102.9，升7毫；小米集团26.2，升3.5；港交所443.8，升6；比亚迪股份154.3，升10.5；京东集团264.2，跌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35，瑞士法郎0.902，加元1.213，人民币6.438，英镑对美元1.409，欧元对美元1.214，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日经平均指数报27682点，跌400点。港金现价报1716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1.65美元，卖出1852.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仲系车多，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藏街一段挤塞，龙尾喺花园道口；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仲系车多，排到去屈地街；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东山台。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车多。在新界方面，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跟住彭家村一带都是挤塞。咁补充返隧道呢，就是沙田岭隧道同埋大围隧道呢有道路工程㗎。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封闭，影响到一带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揸车去到同轻铁路轨交界的路口时，谨记遵守交通灯号，千祈不要冲红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老公，今日陪仔仔参加朗诵比赛，佢攞得亚军咋？ 咁叻啊！我好满意啊！ 我就觉得可以再好啲咯，不如搵个老师再操下。 令到亚军，表现已经好好啦。性格能力人人唔同，父母应该引导子女发挥所长。最重要是他有兴趣。你看，自从参加了朗诵比赛，他整个人自信了啊。 咁又是。 成长非比赛。 孩子需要爱。 你好，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返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响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八卦嘢嘅需要咧， 你系咪觉得两个人已经唔 够喉，想多啲人一齐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 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星期一广播道人妻信箱之有钱大晒，冇钱就要揸颈就命嗱。在现今的社会这个情况真的很现实的。不过没想过会在屋企都会出现这些情况。哎，你遇到你遇到、啊、你遇到不少、啊、你遇不到啫你遇不到啫。 导演要不要 take two 啊导演。 不需要 你遇不到。你不需要吗 不需要。 广播到消魂、啊、你想做。招 亲、哦，你要唔到大把家庭， 第一句已经唔押韵噶咯。 咩啊？边使咁押韵啊？你遇唔到啫，大把家庭系咁啊，尤其系啊，嗰啲老豆啊，大把个仔新抱又唔争气，啊要靠父干嗰只，个阿妈仲要离晒谱，为咗要同个仔住啊，乜嘢手段佢都做得出。你作为人妻，你会点拣啊？ 喂，听讲阿仔，你老婆好想搬出去住喎、 啊。啊，咩啊？我都唔知嘅。 阿经济诊啊，佢话、啊、过我知。 系咩？ 你老婆咧不停喺树睇新楼盘，仲话咧，诶，我啊。这个老爷俾首期啊，你两公婆就自己供添啊，成个计划讲晒出嚟嘅。 哎呀，阿爸，我今日天气好好啊，你觉唔觉啊？ 讲埋无谓啊！ 有啲咁嘅事咩？哎，讲笑啫嘛，你知啦，佢贪得意咁啊，同佢周围睇下楼咯。当见识下啫嘛，我成日都睇杂志嗰啲名标名车，我都冇谂住买嘅，我更加冇谂过阿 爸你会俾首期嘅。 系、哎、啊，真系。 喂，我有份噶嘛，你冇谂过？ 咁你有份 系我有份一齐出声，多事啊，老爷，我帮紧你噶、哎，我系你老婆啊吓。 我知。 阿仔，你冇谂过？咁你有冇本事买楼咩吓？ 而家一齐住咪几好咯，今日成日见住你闹阿爸，咁我都好开心啊！ 你系真心觉得好至好讲啊，咁阿爸我咧就可以悭翻成哇百几万啊！吓、 啊，阿爸乜？你上次话你仲剩翻千几万，我而家得翻百几万嘅，点解嘅？ 我有好多房噶嘛。 你真系谂住帮我俾首期买楼搬出去噶？真噶阿爸，哎呀，我觉得你好英伟啊，阿爸。 喂，老爷，你谂清楚未噶？ 咩啊？ 住得好地地，买咩楼啫？而家吓，我哋一家几口？咩啊？ 个仔大啦嘛，又同老婆一齐咁啫。 好大噶啦，我真系好大噶啦。 仲啊，成日同我哋黐住嚟住啊！啲亲朋戚友见到会笑佢群脚仔啊！ 哎呀，边个敢笑佢啊？佢哋羡慕得嚟唔切啦！个仔同个新抱同我哋住，系咪？我哋有个仔有新抱去服侍，你啲朋友妒忌就话，听人讲。哇，好明显啊！睇到呢个阿爸系想帮个仔，而个阿妈系想黐住个仔啊！啊，谂唔谂到呢个阿妈用啲咩方法？名义上系帮，实际上系搞乱档啦吓！ 老婆，老婆，阿爸咧终于俾首期咧，我哋买楼啦，好开心啊！我哋就嚟有个小天地啦！ 哎呀，真系啊！ 我都 好开心啊！系啊，我见你开心，我咪开心咯、啊。我都唔相信咧，你阿妈咧会放过我哋啊！ 哎呀，阿妈其实佢 OK 噶，佢嘈啲、肥啲，同埋即系拆啲啫。但佢话佢帮我哋揀咗几个盘噶，不如你睇下先啦，老婆。 哇！ 哇，好抵喎、啊！哇，唔使一万蚊一尺， 系啊， 仲有三个房喎、 啊，系啊， 哎，老公啊，呢一间咧仲好好装修啊，装修埋啦，哇，都唔贵、啊，平过同区呢三成啊，三成啊， 所以咧，老婆，你话系咪好抵先得噶？阿妈份人咧系就系口臭啲，脾气又差啲，但系佢拣货咧真系好认真噶，佢咧。揾咗好耐先揾到呢几间嘅啫，我怀疑佢出卖咗自己色相噶啦。佢话咧佢唔想我哋供楼供得咁辛苦，你话老婆阿妈几锡我哋先得讲。 但系咧我都系对佢咧有啲保留啊， 爱是不保留、啊， 所以我唔爱佢啦。老公啊，你俾我咧上网。系睇清楚点解咁平啊！ 呀，老婆， 咩啊？ 做咩啫？你而家你唔会怀疑做咩？你觉得佢呃我咩空宅咩？你估边有咁多间先得噶？你唔好咁多心啦、 啊！老公，你真系一言惊醒啊！ 咩啊？ 你阿妈咧？真系果然系拣咗一个咧，唔止一个，系全部都系空宅俾我哋 啊！哇，好先佢啦，佢唔想我哋搬开啊，都唔使啦，玩晒全部啲哇好空猛嘅空宅俾我哋去睇啊！哇，佢真系靠佢啊！ 你俾我睇下先， 你睇下啊， 老婆啊，可能咁样嘅。即系我妈话咧，其实大部分呢啲咧命案之后都打咗斋超度噶啦。 哈、原来你都知道噶，有冇搞错啊，老公啊？哇，要我住鬼屋，鬼同你住吗？ 老婆，咁我俾你拣啦，你宁愿同我妈住，定系住空宅啦？你宁愿俾鬼宅，定系俾阿妈烦啦？ Closer 系啊，主音啊吴浩康啊吓，呢一只叫上车。嗰阵时咧，我对呢只歌真系好有共鸣，因为佢嗰个歌词不停喺度唱、哦、一尺换你一世， 系喎、 啊，系啦、啊，基本上就系咁啦。 一尺啊，有啲啊好贵噶。 咁如果你唔想一尺换你一世嘅，就唯一一个方法嘅啫、嗯，就系、是、叫人帮你手， 系啦、 啊，咁你就可以加速，唔使自己做足一世啦。 唔系， 边个帮手啊？ 换世 都要一世嘅。 唔系啊，呢剧里边啊，阿爸阿妈咯，琴日新闻直情系。话有个妈敷批咗成九球帮佢个细路买楼啊嘛， 系啊， 仲话好合理添啊，嗰多价位，哇，好感动天真系。 嗱， 个价位同嗰个楼盘咧就合理啫，但系我哋觉得哇，好惊讶 啊，阿妈 帮个仔有900,000， 系现金啊， 仲要敷批，即系俾晒佢，系唔使。 嗱，所以你唔好话自己好锡仔女啊，如果呢单新闻睇完之后 咧，你算 得系咩啊？啲仔女望住之后，阿妈。跟住唔讲嘢， 喂，唔好意思、啊， 无言以对。 可能啲仔女话：，喂，做咩你要我？做咩你要帮我俾晒？我你即系系咪睇小 我 能 力 啊？系啊， 啲教得真系好好 噶。真系啊，梗系要咁样啦、啊。 但系呢一幕冇出现过， 未啫，唔系等于冇啊。 系啊， 期待中，期待中。 喂，真系啊！我其实将九几单新闻咧，即系睇咗啲内文咧，所以我想去沟埋佢做咗呢、這个，即系做咗呢个故事啦。但我相信呢个世界咧，系总有啲阿爸阿妈咧，尤其是阿妈。因为你即系初初结婚，而家好多咧，我想话俾你，我身边啲朋友好多都同阿爸阿妈住。 哦，系 啊，讲结咗婚啊，即系个仔结咗婚咧，依旧同阿妈阿爸住。 个阿姨都同佢一齐住。 咩个阿姨？ 你自己话依旧系咯？ 我依旧依旧嘢，依旧饭。 依旧啊！ 即系都系同阿 一齐住， 都系同阿爸阿妈住。咁但系 咁买空真系真噶。 买空宅、那個， 即系俾啲空宅 真系真噶。 嗱，呢个我都系唔 系你作嘅， 我都系 因为你心底真系咁谂嘅。 哇， 哇，你外母真系哇， 一着啊佢又， 你咁都谂得出嚟你？ 阿奶奶，听住 系咯，奶奶真系劲啊！ 外母梗系唔同 你都有机会做奶奶啊！ 唔系啊。 即系话，既然啲钱系阿爸阿妈嘅，咁但系我阿妈又真系想阿仔你继续同我住，我做咩无端即系使一笔钱啫？系咪先？ 咁结果咧， 梗系叫耍下手段吓、啊嗯，即系令到个仔系怕你啦，因为啲钱、哦、你又唔可以嗱、啊。如果我想问啊，真系阿爸阿妈俾钱你嘅时候，系唔系都真系可以咁巴闭自己话、嗯，我想买咩楼买咩楼，佢哋唔会参与零意见咧？ 即阿爸阿媽唔參與， 係啦係啦，總有嚿錢俾你，係咪咁豪爽？我覺得又未必。 我當日咪都係靠兩邊父母夾啲錢俾我哋買嘅咯。 咁佢哋有冇參與意見啊？我知道 佢梗係以都係你哋為主㗎啦，即係話譬如話你揀咗嗰層咧，我諗佢最多望下話啊幾好啊，不過你記住唔知向南向西向北嗰啲、哦，即係講下呢 啲 啫。佢唔會去到個地步就話我俾錢㗎，唔準買呢棟、嗯，買別墅啊。 嗱，所以 唔會咁㗎嘛，係咪先？ 所以咪話咯，你遇唔到啫，唔等於其他冇㗎嘛。 係咯係咯。 咁亦都亦都阿媽。就是说好地地无端端，即系点解要喺个荷包里面揞嗰百几万？即系可能系好，可能系佢老公嘅钱啊。 但其实如果个父母唔肯帮咧，即系唔好叫唔肯帮啊。如果个父母系冇谂住去俾咧，我谂都冇仔女够胆开口嘅。讲真， 如果嗰个父母系本身一睇就知佢有能力嘅，但系佢唔帮咧， 即系如果佢系李嘉诚嘅话。 但佢唔帮咯， 我都觉得佢唔好再俾首期我啦。如果系李嘉诚，你俾块地皮我好过。 唔系，俾块地皮你，其实你谂下，你冇钱你 自己起啊嘛。 系啦，自己起啊。 你 唔 起到平啊？ 你唔好理，跟住再变埋个地皮。 我见九龙塘几多地皮啊？我心谂，哇，佢真系如果俾我试过行经，你坐巴士行嘅。啊，如果你真系俾笪地皮我，都唔知我起啲咩可以。 好啊，你有机会慢慢烦恼噶，系啊，即系等于哎呀，你俾粒五万卡嘅钻石我，点戴好咧？真系。 空宅其实咧，即系往往都系呢个喺嘅卖楼嘅市场里面咧，都系其中一个卖点嚟嘅。咁、可能有啲咧，即系两公婆咧，系真系啱啱首期系就系够空宅嗰个价钱嘅。 哦， 空宅我就未睇过，但系咧我睇过一啲系望坟景嘅盘咯。 坟景是少嘅，其实冇问题，因为佢先游咗好耐噶啦嘛。啲其实佢唔会，你唔冒犯佢，唔冒犯你嘅啫。只不过你睇唔睇清楚佢嗰个牌写咩嘅啫嘛。 即系你嘅意思系，如果佢系啱啱先游嘅，就恐怖啲啊？ 冇嘢噶， 即系叫做 新鲜猛啲啊！ 即系唔知啊， 犀利咁啲啊， 咁系啊！我想问空宅，如果你真系个首期系真系够呢个嘅， 睇唔睇？ 唔系，其实你最尾一个问题咪仲好？ 系啊， 你同你阿妈住定系你想同我阿妈住定系想住空宅？ 系啊，咪就系咯，都系嗰句，呢个系最大嘅问题噶、啊。 如果个仔答我同买空宅， 住空宅， 咁我伤心咯。 即系阿妈就伤心咯， 阿妈伤心。 咁但系个老我恶个鬼啊！ 喂，我 胜个厉鬼啊！ 系咯，恶个厉鬼。 我相信个老婆。你估佢系会拣即系嗱呢个大家 open 嘅一个题目，你估个老婆系拣同个奶奶住啊，定系住空宅？ 嗱，我就咁谂嘅，我哋用咧我哋用问题解决嘅角度出发。空宅咧个处理方法咧就头先都讲咗啦， 打长斋， 打堂斋又得，摆八卦又得， 拜四 角又得，揾唔同嘅师傅啊，贴到符啊，贴埋阿田个样喺度辟邪又得。系啦，咁你谂到好多方法，但如果要同奶 奶 住 嘅话咧， 又点样可以令到你免受奶奶嘅侵害呢？系好似揾唔到。 呢个前设咧就系设定咗个奶奶系难顶嘅。 系。 诶，系嘅，系嘅，系啦。如果唔系，佢点会呃一层空闸俾你？ 因为都仲有好多奶奶系好好嘅。 唔系咁，好似我哋咁难得遇到好老细嘅机会。是有的， 但冇人有好似你哋咁幸福 啦。系啊，真系 觉得 我哋真系，我啲收嚟啊，你明唔明 啊？你前世收来啊， 前世。 但我哋有啲好好嗰啲老细走咗喎。 系啊，佢哋自己 唔系咁，佢退休啫，佢退休啫，冇办法啦。 咁点拣啊？ 系啊，唔系啊，所以咧，如果咧系 depends on 嗰个新抱系真系难顶嗰个奶奶咧，我相信佢宁愿住空宅都唔会同个阿嗰个奶奶住。但系如果嗰啲奶奶好似我。 哦，咁好相遇， 嗱你讲嘅咋？咁咧，我觉得咧，佢宁愿同我哋住。 做咩去音乐啊？ 佢讲到呢句，我仲唔去音乐？ 喂呀， 仲可以到讲咩啊？ 跟住慢慢储够钱，我先至自己搬出去住。咩事啫？ 就算几搏命，都不担保够钱养命。为长命债屈到病，搵几多钱亦要借。未来三年，我想买架车，凝望前显示的数字只够买把遮。未来三年，我想有骨头，要斗就要斗赢，但为国几只马屁够。 台灣的新型肺炎疫情升溫，疫情指揮中心上星期提升台北和新北市的防疫警戒到第三級，今日是首個工作日。中央社報導，台鐵今日起嚴格實施禁止民眾以站票搭坐列車，會在月台加派人員宣傳，並以舉牌方式提醒旅客配合。台灣高鐵亦宣布實施全車對號座、暫停自由座安排。行政院長蘇貞昌在社交網站說，台灣經濟基本免階，外銷需求持續強勁，呼籲所有民眾不必恐慌，強調政府已經確認好各項防疫民生物資供應充足。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和雷暴，同它相关的骤雨稍后会靠近沿岸地区。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本周中期天气酷热。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3度，相對濕度6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恆生指數係報28,137点，升109点，成交金额8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6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9点，升3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9.5，升16.5；美团252.6，升8.6。阿里巴巴206元，升4；盈富基金28.32，升1.2；中国飞航22.05，跌1；友邦保险102.9，升7；小米集团26元，升1.5；港交所443.4，升2；比亚迪股份153.9，升10.1；京东集团264元，跌4.2。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767，英磅10.943，瑞士法郎8.61，澳元6.023，加元6.403，新西蘭元5.606，歐元9.4247，每百日元對港元7.10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2.896。日經平均指數報27,723点，跌360点。港金現價報17,160元，升1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1.31美元，賣出1,852.0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港岛区赤柱村道去大潭道方向近住海湾园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赤柱村道来回方向近住海湾园一带咧就挤塞。咁另外咧，城门隧道公路去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啱啱上大围之路嗰个位咧就有冧树啦，封咗慢线。咁较早前咧就影响到比较挤塞，咁而家咧就冇影响到交通咧，冇挤塞嘅。咁但系经过咧都要小心啊，封咗慢线。大圍同埋沙田嶺隧道出九龍方向，由於有道路工程，咁而家封咗快線，影響到大圍隧道同埋沙田嶺隧道出九龍咧比較車多。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華潤大廈，西行喺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东山台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南园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系去赤柱方向，龙尾就喺黄竹坑新围。 去黄竹坑道方向，龙尾就在深水湾泳滩。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睇下你顿到啊！等谦公嚟叫醒你啦！我哋嘅感官触感原本系非常敏锐嘅，但系身边太多嘅信息、太多嘅规范，令到人不再敏感、不再探索。天仔今次创作嘅初衷就系希望唤醒大家渴求同埋感受美好嘅动力。作曲 Hans 张唐达，填词 Delta T 唐达，编曲 Hans 张唐达，监制亦都系唐达。今个星期上榜第二个礼拜，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张敬轩 Sweet Escape。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去到十二点，差唔多十三分啦吓。 好热啊！ 33度， 33度气温，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紫外线指数去到 11 啦，极高吓。 哇，原来红色之后仲可以有紫色 紫色 噶。你知唔知我已经中咗招啦？我上两个礼拜咧送我仔去学游水咧，咁佢嗰一个钟头我就自己都喺个泳池度啊嘛。 系， 咁 啊，但 我有落水嘅，但系咧我冇搽防晒，我窿咗。甩皮喎，跟住其實我黑咗啲噶，我裏邊， 我估係條頸背 啊，即係又係膊頭啊嗰啲咯，窿咗 冇嘢 嘅。係啊，我但係黑咗好多噶啦，已經。 哦，我都知嘅。 係啊，其實黑咗好多， 黑咗 真係好正啊！呢幾日咧，嗰啲陽光真係翻曬嚟，真係哇，地下爛嘅。 喂，但係唔好亂咁嚟啊，因為太多 你一定要查嘅。 但係太多啲紫外線會係唔啱㗎，係咪啊？即係嗰個紫外線太強， 可唔可以直接？ 尤其是隻眼啊， 直接照雲紙得唔得而家？ 攞紫外光 係咯 嗱，如果係咁講咧，曬被嘅朋友唔該你唔好即係係正嘅，而家係曬被係最好時機。但係請懇請大家咧曬被都有啲功德，因為見到有新聞咧話有啲 晾曬出嚟啊， 晾係佢係晾曬出嚟㗎，如果唔係點曬啫？咁問題係佢晾喺邊啊嘛？佢晾曬喺公園嗰啲人哋嘅啲小朋友而家開翻。是的，他落在那些 我落在那些玩不是游乐设施， 是的，游乐设施那里、哦、喂，你冚住晒人家怎么玩呢？ 他是不是想着借帮大家一个忙，就是等小孩不要玩住了， 现在是有得玩的嘛，现在是没有封到的嘛， 他拿这个来帮你封， 他落在一把刀架那里，那人家怎么玩，是不是？那希望大家有些功德 啊、 嗯、另外呢，我今天看了一宗新闻就觉得哇，真是匪夷所思， 怎么 香港真的可以，真的很多奇才的，真的 是 奇才系啦， 奇怪个奇吓， 奇才加奇迹 ，OK 就可以实现到呢件事啦。 咩事啊？ 系啦，唉，真系八十尺吓， 八十尺 ，OK。咁里面可以有啲咩？ 八十尺系长定高定咩啊？ 即系成个单位 咯。 我八十 劏房啊嘛，八十尺劏房。 可以做车位啊？ 车位系对唔住，车位大过佢。 系咩？ 系啊， 车位大过佢啊。 系啊，话有个车位咧系一个车位系 130几尺 噶，话 咁低咁犀利嘅咩？ 系啊，定系可能佢讲下啲中型货车位啦吓。OK， 系佢话一个唔系。一个标准单标准车 位 大概有130尺，134尺， 134尺咁样有冇咁大啊？百几尺 ，O K， 系啊，你 咁但系报章咁讲啦吓，咁但系而家咧佢系讲紧八十尺嘅单位，可以有啲乜嘢？点样住？点样设计俾你？嗱，要有厕所，要有厨房，要得瞓嘅。 个厕所系咪里边噶？八十尺， 系啊， 即系齐晒里边。 系啊，要有厨厕瞓。啊 ，sorry， 瞓觉嘅地方即系意思系话， 有冇得搭角仔有冇啊？有冇得搭 ？Sure， 当然啦。咁你如果唔系，点可能我可以铺排到呢啲咁样咧？ 喂，唔系，等阵先，香港私家车泊位面积标准系5米乘2.5米啫嘛。 5米乘2.5米都有100尺啦。 有咁多嘅咩？ 5米乘2.5米都得10啦，系咪啊？ 系咪啊？ 系啊。 好啦。 咁啊，呢度系咁。 80尺哦，好啦。好，跟住点啊？ 系啦，咁我就话呢个单位里面要有埋厕所、厨房同埋要瞓嘅地方噶。 咁我咪喺个阁楼瞓咯。 好多方法噶咯，之前已经试过系厨厕合一噶啦。即系基本上佢嗰、那个， 喺度煮饭，然之后喺度。 佢个唔知咩灶头下边就系个厕所，定系点样噶嘛？佢一瞓觉咧， 灶头下边嘅厕所。 佢总之， 佢好靓，我想话呢间嘢设计到。 之前有啲就话直情你伸唔直只脚嘅，因为有一半床咧怼入个厨房度嗰啲嚟噶啦，已经系。 仲有雪柜嘅吓， 系咪啊？唔系雪柜，反而得你迷你啫嘛，你唔会系正常 size 噶咁样。 系啦，你依家咁讲， 你要俾啲摆位，我哋估啊，我哋咁样好难入到噶噃。 好靓， 一定有， 我真系觉得佢咧系真系唔差嘅， 系值得住嘅， 值唔值得就见仁见智。嗱，劏房80尺，3800蚊租，九龙城， 多地段几好， 我话俾你听系抵嘅， 几好啊， 几多钱话讲多次， 3800蚊，80尺劏房，但佢系用一个时尚嘅设计嚟 ，OK， 系啦， 有冇 即系认真嚟，我嚟摆嚟，如果真系钱都冇地使嘅话咧，我嚟做迷你仓都 OK 嘅， 我嚟做蛇斗都好啊， 唔系，如果做迷你仓嘅，我使乜要租到咁好地段啫，系咪先？蛇斗唔错， 当然啦，地段头先你都识讲啦，咁地段系做乜嘢咧？ 系。 地段做咩？ 乜嘢啊？ 嗰个有食咯，九龙城。 你冇仔你唔知，咁你有仔你应该知啦啩。 哦，买名校网、校网嗰啲， 名校网 系 都有。 死啦！我有仔女，我都冇谂到呢一步添，都冇谂到 location 真系另一种发展嘅。 好好好， 喂，我想话俾你听，我俾相你睇啊。 咁啊唔，喂，咁啊 好靓嘅，佢设计得 ，OK， 你设计得好靓噶，可以酒店咁嘅颜色嘅设，有 全通透噶，有玻璃幕墙啊， 系示范单位。 几靓， 我中意佢个厕所，真系。 佢厕所咧，嗱， 佢真系起个角仔我嚟瞓啊。 佢系一个长方形嘅，长方形嘅80尺，咁样咧， 打开大门 咧，佢系右手边咧就系一个玻璃， 玻璃 全玻璃，因为你冇可能玻璃，因为好焗促嘅， 系冇错。 就有个马桶喺度，咁喺马桶隔篱咧就有花洒，花洒嘅隔篱咧就有个星盘，个星盘咧比较长嘅， 嗰个纤维做嘅应该。 呢个星盘咧。就是一半在厕所，一半在厨房。 系啊，我都话佢一定要厕处系要 share 噶啦，已经系。 咁嗱，讲紧咧，佢用个玻璃咧就整咗一个叫做厕所嘅嘢啦，间隔嘅厕所啦。但系咧喺个埋边个位，星盘位咧，唔系话一半喺厨房，一半喺厕所啦。 咁因为两边都洗咗手咯， 系啊，两边通嘅洗咗手噶。 冇错。 跟住继而咧就隔篱喺星盘隔篱咧就系嗰啲灶台啦，即系就 系 厨房啲灶台。 长条型嘅， 长条 L 型，因为佢隔篱。 你打完 去扫张相， 得你继续啦。 打L 型嘅，咁跟住咧就喺个台面咧，即系叫工作台面下咧，就真系啦，好似嗰啲叫做酒店式嘅嗰啲嘅雪柜啦，雪柜仔就呃咗去里边。 细细个咯， 佢整咗一个好似窗台咁样嘅板，一块板。 咪厨房嗰啲台咯，系啦， 咁即系下 边 咯，即系下边板嘅下边就可以放雪柜同埋一啲柜桶。 咁你瞓嗰地方喺边度啊？就系喺个厕所嘅上面，佢整咗。 咗个层板。 系啊，直接喺你成个所谓厨房同埋厕所嘅 上 盖。 系啦，就加块板喺度咧，就系、是，但系佢设计得好靓噶呢个。 佢系设计得好靓。 打晒灯啊，成可。 但系个问题系你点瞓啊？即系下边会唔会冇噶？你可能自己再行一张咯。 唔系梯，可能佢会收埋，应该佢自己再爬。 即系话系用嗰啲女梯咯，即系嗰啲咁样攀上去嘅。 咁但系问题系， 佢变咗个地面仲有一走动喎，其实 系啊， 因为你升高咗上面啊嘛。咁但系你话 啱我啊，咁细。 唔系，但系问题咧，佢话因为佢嗰个厕所冇封顶咧，净系靠你块木板啊嘛。 臭味， 唔系臭味啊， 湿 气 啊。 佢话即系话，除非咧你铺晒啲吸湿咩喺下边咯。 我谂佢一定会做足咧嗰个天花板，大家应该唔使担心嘅啫。你设计得呢啲嘢， 不过佢而家呢个设计只可以做蛇房咯。 系啊，同埋单身人士咯，你点玩啫？而家真系 哦，系啦，但系你问题系真系麻雀虽小，五藏俱全，系咪先？ 电视机位又冇啊？ 电视机 不过而家都唔使睇电视噶， 都喺墙噶啦， 唔系冇噶啦。佢有一个系都几通透噶啦，睇到都冇电视机噶。 佢包唔包 WiFi 啊？ 哦，咁又唔知啊，咁又唔知啦。 佢呢度都系写住80尺，平均尺价47.5，3800蚊都冇咯。 我想话佢啲窗系够噶，佢系两边窗 L 窗， 佢仲多过人哋嗰啲窗啊。 系啊 ，L 窗，你想点啊？ 好多啲劏房参观过咧，个窗有啊，但打开咧打唔到啊。 我觉得呢个似系人哋嗱，佢有冷气啦。 系啊，有冷气啊。 系啊，着草房一样啊。佢首先咧，我哋要赞下佢咩地方咧？佢比起咧有啲即系叫做貴價啲啊，或者大 size 嗰啲樓咧，佢有對地方好啊，都門咧唔會同廁所咧撞到開唔到啊。 哦，係啊，即係唔會話要讓喂嗱，你開門就唔可以開嗰度係啊。 係啦，以前咪試過有啲咧係即係正規嗰啲即係所謂單位嘅樓咧，咪就係話啲業主投訴就話，喂，我要入個房門咧，我要先唔知咩話縮開裏邊嗰度嗰啲櫃定咩咧，先推得開道門。又或者你推到道门咧，你个人就摄唔到入去噶啦。佢呢度好 OK 喎， 系啊，我 都几骨子， 几骨子嘅，其实系咪可以酒店咁样设计？系咪啊？真系。 喂，如果租两个单位得唔得？ 打通佢啊？ 唔系嗱，你租两个单位呢边就净系池处嘅啫，我唔瞓。我隔篱嗰度就净系80尺，我攞嚟装瞓觉。喂，80尺间睡房就好大噶咯，斋瞓嘅话。 如果斋瞓嘅话，又真系 咁样就变咗成8000蚊噶咯。 7800 咯，系啊。如果你要咁样玩， 八千蚊租九龙城 咁啊， 名校冇呢个紧要你。 如果你咁样计翻转头，8000蚊都仲系抵啊！ 8000蚊租如果160尺咯。 系啊，有160尺噶啦都。 其实如果系咁，好似豪仔话斋，分开嚟计咧又好似 OK。 你哋两个咁唱好，搞到嗰个业主都即刻 唔系， 可能租翻贵啲。 个问题系你如果系嗱，你如果系为咗名校望嘅话，咁即系你有仔女啦，你有两公婆啦，咁点住喺里边啊？ 俾姐姐住咯， 净系租个 咁唔啱 嘅 喎。 其实用即系谂住用3000-4000蚊就系买个 地址， 系咯，因为佢就要 check 你水电煤啊嘛。但又话而家啲学校咧 check 得好劲噶嘛， 所以佢而家咪有个水电煤，唔可以净系买信箱咯。 咁但系你唔系净系住喺里边，你都唔住喺里边。 咁我起码有个地址啊，我真系租噶。 咁 我 系咪都 唔系我真系租的、啊？ 我唔系住喺里边，系咪都得噶？ 佢唔会加房系嘛？学校 之前就系点解会 check 打电话问啊？ 哦、 之前话点解咧唔可以净系租个信箱嗰啲咧？佢话啲名校咧都知道你班家长蛊惑啊！ 系啊， 所以我唔知道咧呢个算唔算系？ 佢要打有地线嗰啲电话啊？ 唔一定，而家好多都冇，你而家都冇啦。 咁啊系咯， 系咯，嗰啲叫固网电话，咩地线电话 啊？系啊， 固网电话嗰啲叫做，唔系咁啊，唔系啊。嗱，如果佢而家名正言顺真有合约嘅，3800蚊我租嘅，你得我住唔住啫？ 系 咪啊？ 系咯， 我总之我有开灯，我有开咩嘅话咁。 你同如果真系有一间学校咁样去问你，然之后个家长咁样答，嗰间学校就咁我唔会收你嘅学生咯。个家长咁浪礼。 不过有啲人咧话咧，即系嗱撇除嗰个名校网先吓，咁有啲网民就话啦，喂，其实咧佢宁愿咁样住啊，好过咧出去住即系嗰啲公共洗手间咧去用嗰啲人哋啊，即系起码自己真系有个地方。你抹身，有啲人话哇一分。分钟肥水已经湿晒啦，可能全个厕所。 咁你咪唔好肥得咁劲咯。 系啦，咁你可能就系屈质啲，系啦。咁但系佢话起码叫做有个窦啊。佢话3800蚊有得食，有得 住有得屙， 啱噶啱噶。 想点？ 嗱，总之根据教育局咧上次所讲啦，认可嘅住址证明包括以盖尼印嘅租约啦、差饷单啦、公屋租约啦、水电煤啦、住宅电话啦，或者一啲宽频嘅收费单啦。咁、所以如果你有呢啲咧都 OK 嘅。但你知唔知咧唔受认可嘅证明系咩啊？即系话如果你交呢啲文件咧，然后你当你喺度住咧都唔得噶。 系咩啊？ 譬如法庭传票。 哦，即系呢个唔可以作为一个住址证明。 法庭传票先有 嘅，系咪意思啊？ 系啊，但我有啲唔，我啲都唔明白。 啊，都要讲。 法庭传票都唔当系住址证明，即系佢寄到嚟到咧，叫你上庭啦，嗰、那个地址唔算。银行信件原来唔算。 银行信件都唔算。系 啊，信件唔算，税单都唔算。 吓？ 系啊。 税单有好多人咧去就算供楼嗰啲啊，做 mortgage 税单 都 紧 我就唔知啦，税单都唔 嗱一啲啲啦，因为咧你只系有个地址去收咗你啲嘢啫嘛，你可以喺你家姐屋企嗰个地址又系一个地址，你喺阿朋友屋企嘅地址地址。 咁我个仔女就喺我家姐嗰度住唔得嘅咩？ 咁如果係真係去得囉，係可以呀。咁但係就係話呢個唔認可咋嘛，點解一定係話你真係一個水電煤，點解係水電煤啫？咁真係你真係要用。 即係你喺度生活，你知唔知連立法會投票通知書都唔受喎。即系你就算寄到系广播到30号话你系嗰个业投票嘅选 民 咧，都唔代表你住嘅紧喺嗰度。咁得意嘅咩？ 水电 煤， 净系得总之你 系即系嗰个叫做WiFi 嗰、那个。 即系生活必须 嘅。系 WiFi、水电煤、住宅电话吸咗租约嘅。 系啦。 唔怪之阿邵尊一定要有水电煤啦。 数百公里，难预计将怎么收尾，会另有新天地，还是转眼就跌死？累，但我爱上喘气，再继续踏着步，也许总兜圈欠运气，唯独我可。选择这时候每寸落与悲，涂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雨伤了损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沉住气，现大我好好自错。张脸曾陪伴过于一刻发现，却另有分岔路，唯愿那晚尽兴点。又再辗转多变，要继续踏着步，那次可否选对路线？全是我的选择，各人觅到各自发展。头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雨伤了损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提步说现大约很多。即定之泪会出错，每段波折是经过，最重要继续走一路行，我不要失望。 有坤哥吴业坤嘅一路啊吓。 嗱，其实台湾咧而家疫情咧都叫做佢哋觉得系 爆啊，真系爆啊， 系啊，紧张啦，严峻啦，咁啊，即系嗰啲食肆咧都行出嚟话，喂，咁样啦，我哋唔好监啦啦。嗰、那个佢哋好型喎，啲老板咧就喺火锅店啦，老板就贴住啦，洒费系啦，佢叫洒即系换洒啊，洒费即系 费埋个费 系啦，洒费。如果可以救台湾，我们决定继续洒费，钱再赚就有保护员工。五月十八号视疫情状况营业咁样，即系意思话咧，佢话如果疫情咧就系状况可逐依然继续差嘅，我宁愿闩门，我唔赚钱，我都宁愿喺度 hea， 我都要唔开门做生意，我要保护员工， 耍费意思即系 耍费咧，原来即系等于我哋香港咧讲紧嘅 hea 啊，即系意思就系话咧乜嘢都唔做，无无聊聊咁样喺度闲富在家咁样咯。 另一间咧，另一间餐厅就话疫情升温，老板怕死，休息一星期。佢五月十七号正常营业， 我即系各自嗰啲食肆就贴出嚟啲通告， 即系佢哋主动地休业， 主动啊，系啊， 同埋系欣赏佢哋嘅各出呢个咁特色嘅 系 通告嘅标语啊， 系即系香港嗰阵时，我哋都系迫于无奈啦， 系啦系啦，嗰啲字自动澄清，我保护员工同埋老板怕死， 系 仲有耍费， 同埋耍费，即系如果我哋香港就话东主怕死， 系 啦，足一天， 系啦，足一星期啊， 足一星期。喂，咁我哋梗系希望咧快啲揿翻低啦，台港都唔好再爆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话：台湾原本确诊个案少，疫苗覆盖率唔高，导致群体免疫水平较低。喺今次疫情爆发之前，当地社区活动已经接近正常化，内部防御属于低点，令到一有变种病毒侵入社区，容易出现爆发。佢話：香港如果在外防輸入方面有疏漏，手尾可以很長，認為當局應該不論是否已經接種疫苗，或一要求所有從台灣抵港人士強制檢疫21日，相信會較穩妥。另外，本港一名四歲小童近日確診，感染源頭不明。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应该再检验小童的上呼吸道和大便样本，假如其他样本都是阴性，不排除小童是假阳性个案。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台湾疫情反弹令人担心，但当地民众配合政府的措施，相信未必需要很长时间回落。他一个电台节目说，今次特区政府宣布加强边境防范措施，较以往快，应对上有进步。另外，有市民接种首剂伏必泰疫苗后出现红疹等反应，不可以打第二针。何柏良说，有数据显示 95% 人士接种第一针之后都有一定抗体水平，认为可以先由医生作评估，即使相隔三至六个月接种第二剂都能够提供一定保障。又建议如果属于轻微敏感反应，第二针可以改打科兴疫苗，但以现时政府接种疫苗的机制暂时未做到。消委会测试市面上出售的40款芝士，发现超过70%属高脂，超过60%属高钠，有45%同时高脂同高钠。消委会检视各预先包装样本的标签资料，发现4款所标示的个别营养素含量同测试结果有明显差距，已经转交食物安全中心跟进。測試的樣本包括28款天然芝士和12款加工芝士，結果發現以每100克計，加工芝士組別的平均鈉含量比天然芝士組別高出1倍，其中一款牌子的高鈣較低脂加工芝士樣本的鈉含量最高，達到1660毫克。若果一個成年人進食一片，攝入的鈉已經佔世衛建議 每日上限大約17%。消委會測試19款兒童美術用品，包括12款蠟筆和7款手指畫顏料，有10款樣本驗出有害金屬遷移，一款樣本的鋁遷移量更超出歐盟玩具安全標準的上限近5倍，另外有7款蠟筆樣本驗出有害物質含量超出德國相關安全標準上限。消委會指出，年幼兒童一般會直接用手指或者手塗抹顏料，歐盟要求有關顏料要加入認可的苦味劑，防止兒童誤食顏料。測試發現四款樣本沒有檢出認可的苦味劑，未符合歐盟玩具標準的要求。另外有四款樣本分別欠缺產品資料或者警告字句。消委會建議家長要細閱包裝上的指示，為兒童選擇合適類別的美術用品，又建議考慮選擇有塑膠筆杆的蠟筆，減少幼童直接接觸蠟筆的時間。天气方面，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本周中期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37点，升109点，成交金额8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6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9点，升3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9元，升16元；美团252.4，升8.4；阿里巴巴206.4，升8；盈富基金28.32，升1.2；中国飞鸿22元，跌0.5；友邦保险102.9，升7；小米集团26元，升0.5。港交所442.8，升6；比亚迪股份153.4，升9.6；京东集团263.8，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38，瑞士法郎0.902，加元1.213，人民币6.439。英镑兑美元1.409，欧元兑美元1.213，欧元兑美元0.775，新西兰元兑美元0.722。日经平均指数报27,731点，跌353点。港金现价报17,16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2.26美元，卖出1,853.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冇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是沙僧。 哇，系冇对白噶。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你个八戒，你俾啲灯扎好唔好啊？至于你帮手揾师傅啊，唉，掹都瞓啊！ 我揾到啦，我揾到啦，终于！ 沙僧，你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清真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又嚟呢个风之卜之童话故事系列。哎呀，我发觉咧讲上瘾啊！啲听众咧话，哎呀，佢话诶豪仔你咁样讲古仔咧好听啊，咁样 系啊系啊 系啊，咪一向讲古仔都好听嘅。 系啊，咁我咪当诶同啲仔讲古仔咁样咯。 讲真相，任何嘢都难听。 但我哋成日都讲真相噶咯，又话你好，又话展慈爱，系咪先？ 好难听嘅， 成日都讲真相噶。 比咩更难听话？难听粗口。 系啊，嗱呢次咧呢本童书。我觉得咧，大人即系当然我大介绍亲嗰啲咧，其实同大人都好有关系嘅。我觉得 大人细路都啱睇。 系啊，正所谓咩老幼咸宜，咪因为个主题咧，有边个大人会唔惊个惊先得噶？ 咩啊？ 唔惊个惊， 惊个惊。 你惊唔惊惊啊？ 惊啊！ 惊惊 系咯，惊唔惊惊啊？系啊！你以为嘅你以为，其实唔系你以为啊嘛。 哎呀！ 啊呢句唔好正啊！你系啊！你惊唔惊惊呢样嘢啊？ 惊 系啦，你又明嘅真系。佢呢本书咧，佢个英文名就叫做 Me。And my fear， 即系我同埋我嘅恐惧，系啦。咁咧，但系佢译成呢、這、一个即系中文之后咧，就好开心喎，就叫做咧我和怕怕的故事。 怕怕，佢唔用惊惊噶， 系啦，佢唔用惊惊，怕怕， 因为要文字， 系啦，咁样。嗱，首先我哋喺进入呢本故仔书之前咧， 又系绘本嚟噶， 绘本嚟嘅，系啦，因为全部都系俾僆仔睇咧，佢、最想就系你睇到有图画，佢先有兴趣听噶嘛。咁我哋可以自己问一个问题先嘅。你觉得咧，恐惧呢样嘢咧，有冇存在嘅价值啦？佢有冇一啲正面嘅作用啦？佢系通常喺咩时候会发生嘅？ 佢喺保障你嘅安全，或者系爱嚟咧。如果系特别系对细佬哥啦，大人对细佬哥咧，就系、是、想小朋友咧系唔好即系有危险，咁就会设定一啲怕怕俾佢，等佢知道啊呢啲会咁样痛痛，会怕怕，会惊惊，咁佢就唔会掂。咁譬如你好惊小朋友会插咗只手指入去啲电掣个窿嗰度。怕他觸電，你可能會設定一些怕怕給他小朋友。 是的，是的，這方面又會是有一些怕怕啦。那你覺得在什麼情況之下呢，這個怕怕就會出現的呢？即系除咗你话爸妈教他之外咧，咁啊仲有啲咩情况咧？呢一个恐惧咧就会出现噶。 痛啊，受伤啊， 唔系啊， 作为家长啊， 系啊。佢一个人独处嘅时候啦，佢会惊啦，又或者咧系佢做咗坏事，惊俾人揭发，佢就会惊得怕怕惊惊啦，系咪啊？做一嘢， 会唔会个环境又唔系当唔系佢熟悉嘅环境嘅时候，佢会有怕怕？ 系，同埋嗱，仲有一样， 即系讲小朋友 啦，系啦，仲有一样啦，就当嗰个怕怕即系出现嘅时候咧，通常我哋大人会讲咩？ 唔使惊，打系啦，唔使惊。 我哋通常话唔使惊噶嘛， 唔使怕，系有妈咪保护你。 系啦， 设计咗个怕怕出嚟，又叫佢唔使惊。 系啊，咁究竟呢个怕怕咧？ 咁个怕怕唔系系嚟自佢自己自家自身里面嘅感受嚟噶 嘛？究竟呢个怕怕咧，有冇用嘅咧？吓，我哋一齐咧进入呢一本咧叫做《Me and My Fear》，我和怕怕的故事。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我觉得你唔好自己加音乐，你自己真系俾个音乐得唔得？我真系怕怕，真系小心怕怕。 就一嚟咧，系啦，佢一嚟小心小心怕怕咯。 系 啊， 主题 曲啊，真系几十年代啊，真系。好啦，咁咧佢嘅古仔一嚟咧，佢就话咧，佢话小朋友啊，你知唔知咧？其实咧，我哋每个人身边咧都有一个秘密嘅伙伴噶，有一个好神秘嘅朋友仔，佢系成日陪住你，系一出世咧佢就陪住你噶咯。 Annabelle 啊？ 系啊，唔系啊，佢个名咧就系叫做咧怕怕咯。 哦，系啊， 一出世每一个小朋友一出世咧都会有一个名，有一个朋友仔陪住佢咧，就系叫怕怕。 如果唔系点解一出世就喊咧，系嘛？ 系啊，咁咧佢话啦，呢个怕怕有咩好处嘅咧？或者佢嘅行踪系点样嘅咧？佢话嗱，佢咧成日都会喺你身边咧就望住你，保护我哋嘅安全。嗱，头先同阿彭爷讲个讲法好似嘅，怕怕其实我哋保护我哋嘅安全嘅。佢话咧，佢几时就会成行出嚟咧？当我哋咧探索一啲新事物嘅时候咧，佢就会走出嚟噶啦，仲会咧互相依靠嘅咁样。咁 都啱啊，因为佢惊嘅时候咧，你就会佢会嚟保护你，咁啊你感觉到惊啊嘛。 系啊，譬如你谂下咧。即系可能我哋我啲僆仔咧，可能你就算第一次掂水啊，佢已经嗰、那个怕怕呢个朋友仔咧，就已经会陪住佢噶啦。喂，水嚟噶，咩嚟噶？冻冰冰嘅 B 池游水咁样。 系啦，咁其实咧，你可以好容易理解到咧，嗰个所谓怕怕咧，会陪住咧你喺呢一个即系孩子咧成长嘅嗰个经历。好啦。咁佢就开头就话好开心㗎，我无论做咩呢，怕怕都会陪住我呢。咁譬如我落雨呢，怕怕又会望住个窗，然后就话驚驚啊，出面做咩落雨啊咁样。 咦，咁怕怕咪有个 friend 係驚驚啊。 係啊，怕怕个 friend 咪就你自己囉咁样。係啦，佢话呢自从呢佢哋嚟到一个新城市呢，佢哋搬咗屋啦，就唔系新城市广场。唔好做啲不必要嘅联想啊。係啦。咁佢话佢哋嚟到新城市嘅时候呢，佢话呢个怕怕呢越来越大。 系咩？ 佢本来咧系一嚿好细好细嘅，即系小朋友嚟嘅啫，陪住你。点知咧，原来佢会成长噶。怕怕 会唔会大得快过我啊？ 会哦，原来怕怕咧个 size 咧系会与日俱增噶。佢而家就话啦，第一个令到怕怕咧成长嘅原因咧就系佢哋搬咗一个新嘅地方。 吓嗱，唔系熟悉嘅环境啦， 唔系熟悉嘅环境。佢话咧怕怕咧越嚟越大嚿，咁喺个绘本里边咧，哇！佢本来咧系桂花田嚟嘅啫，而家咧直情就变咗嗰个桂花田啦。 有兴趣知绘本入边嘅怕怕系画到一个人咁嘅样啊，定系？是怪兽咁嘅样啊， 系一个人样嚟嘅，同埋咧佢仲 系自己嚟 嘅，唔系，佢系一个即系有眼耳口鼻嘅人样啦，同埋咧佢特登用咗，俾你估下佢用咩颜色代表怕怕啦？ 灰色、 蓝色， 点解又系灰色？ 灰蓝色 我都知系 灰蓝色， 点解又系蓝色？ 因为我哋睇我哋 WhatsApp 嗰啲 emoji 咧，系怕怕系只蓝色嘅， 系啦， 咁样嗰个啊嘛， 冇错啦嗱。呢、这个就是你哋世俗的眼光啦。 系点啊？哎呀， 你 怕怕 非世俗，你脱俗嘅眼光。 冇错啦，脱俗嘅眼光系点咧？ 佢唔系粉红色系嘛？ 系冇白色， 透明。 唔系，佢又唔系透明嘅白色，即系你好似一嚿大雪人咁样。喂，我觉得呢个中性啲。 佢系咪想有意会咧？佢系白色白纸一张。佢系咩颜色？其实系你个细路点样？ 白色嗰啲叫 嗱，我哋可以逐步逐步嚟睇啦。但起码咧，佢唔需要你觉得咧怕怕系灰色。又唔使觉得怕怕系一个蓝色，即系啲忧郁啊、灰尘啊，又唔系咁样啦。 但系惊嘅时候嗰、那个状态应该系会咁噶。 系啦，嗱，咁 样于谂到白色咯。 咁然后咧，佢就同佢一齐出门口咯。佢话咧，佢见到啲新邻居啦。佢话咧，怕怕咧，直情揽住佢咧，一步都唔想喐。佢话我唔想见到佢哋，我好惊啊咁样。好啦，怕怕咧仲唔俾佢翻学，因为怕怕话咧我唔中意新嘅学校噶。而当咧老师咧叫错咗自己嘅名嘅时候咧，请大鹏咁啊，唔系嗌你个名。佢话咧佢好嬲啊，但系我明明知道咧老师系唔小心读错咗我名，但系佢话怕怕咧已经咧变到再大咗啦， 叫我闹佢啊！ 好愤怒啦！ 惊啊，佢自己好惊就话，点解唔系叫我自己嘅名嘅咁？又真系，我有一次换身份证嘅时候咧，咁佢系叫咗咧，佢有叫宝玲嘅，但系咧当下子谋嘈咧，杨 宝玲， 咁叫咩宝玲咧？系咪叫我陈宝玲定系叫咩宝玲咧？跟住咧我就系我好似话斋咧，啪啪出现咗。吓、啊！我系咪 miss 咗咧？系咪叫我咧？定系咩咧？会唔会再叫我嘅咧？咁当下子我。 其实冷系冷静咗一阵嘅咁样，跟住我先就系咪叫我咁样咯？ 系啦， 系咪咁嘅情况啊？意思啊？ 唔系你自己意会啦，即系话一个小朋友，可能佢翻学人哋点名咧，嗌错咗咧，可能一啲好小嘅事。但系如果咧你咁细个又恐惧咧，你就会觉得系好严重啦。系咪佢嗌咗我的名？系咪我个名有咩问题啊？佢就会嬲啦咁样。咁然后话啦，放小息嘅时候咧，我明明好想同啲朋友玩啊，但系咧佢嗰幅画咧就系咧，因为怕好大嚿啊嘛，佢直情咧将嗰个主人公咧成个揽住咗，就冇得同其他人玩啦。佢话咧去到放腰小息嘅时候咧，怕咧揽住我啊，佢就系想同我一齐，唔想俾我接触其他人啊。咁咧，所以佢话我唔系好认识其他人，人哋又 一个朋友识唔到咯， 系啦，人哋又唔识我。而到咧放学嘅时候咧，怕已经即刻第一时间咧孭住我就翻屋企啦，仲要咧系咁将晚餐啲嘢咧全部食晒。嗱，咁你留意啲細節咯， 全部食曬代表， 因為佢緊張啊，可能緊張就食將嘢食曬。 但係咁好胃口喎、 啊，唔係有啲人會係咁樣一口極致噶嘛，一係食唔到嘢，食好多嘢 咁咧，咁跟住話啦，佢話怕咧瞓覺嘅時候咧打鼻鼾好大聲，搞到我瞓唔到覺，係、咯。咁咧每一日我翻學咧都覺得好孤單啦、 啊。講口好似好詭異咁 啊。係啊，咁然後咧怕就話啦，點解你覺得孤單呢？因為學校冇人中意你噶，你知唔知啊？咁好啦。我听到怕咁讲，我都唔中意学校啦，我都想唔翻学。 哎呀， 系啦，咁咧嗱， 抑郁症嚟噶，其实 所以啦，嚟到上半场咧，基本上咧，你就已经发现咗，即系其实佢用咗一个咩人身嘅称呼方法咧、其实好明显。嗰、那个细路女同埋嗰个怕咧，其实如果我哋用我哋大人嘅眼光，咪就个细路女自己惊咯， 系啦，心理咯， 佢惊翻学，佢小息唔敢同人哋倾偈，俾老师嗌错名，佢好嬲，翻到屋企咧，可能一系就唔食嘢，就暴饮暴食，或者夜晚瞓唔到觉。咁、但系咧，呢、這个童书咧，佢就用咗一个好似第三人称咁样咧，佢就话唔系个细路女惊啊。是有个怕令到佢惊，系个怕咧令到佢咁样。 只要拎走个怕咧，其实应该可以生活正常嘅，翻学系开心嘅。 即系其实我觉得佢第一咧已经系抽离咗少少咧，佢话俾你听，其实个细路仔都唔想嘅。其实佢都唔想嘅，你估佢真系好想唔同小朋友玩咩？但系因为佢惊啫嘛，咁呢个惊咧，佢就会觉得系一个另外一种元素，系一个角色嚟嘅啫。 点样拎走个恐惧咧，就系一件事啦。我哋要处理唔系个妹妹， 系 拎走佢个恐惧。 冇错啦，先中第一关啦，咁究竟下一集翻嚟佢会点样同怕相处咧吓？ 而我害怕，若我不再唱，人生也没有意想，你便全退场。才渴望你别过海月洋，徒添挂念那漫长，证实原来未注定成双。谁说手机两地也照亮，凭每一天发六百张相，逼真好比见相。不管相隔有几多冷场，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也不用做对方附属，明明情人关系已是这样成熟，何以到你说跟我分开几周便痛哭？你话各自各有梦未满足，却越去越远，明知挂念有痛，为何只挖这峡谷？和你的书计划了结局，还欠一张。以大字写出受万人的祝福，偏偏失去最好的结局。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 叫我置身地游，血海地游。如果你叫我置身地游，血海地游。连挂到边淡，会否就是爱的定律？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 冯允谦的《思念即地狱》啊，今日嘅《风之book》咧，要介绍你呢一本书咧，就叫做《Me and My Fear》啊，即系话咧，我和怕怕的故事。咁啊，上半场就讲到咧，其实个小朋友咧，佢就即系俾个怕怕支配咗佢啊。佢翻学咧又唔敢同人玩啦，又唔识得同啲人沟通啦，咁样。好啦，咁去到下半场啦，咁究竟点样可以同呢个怕怕相处咧？佢话咧，又有一日翻学啦，佢话咧，怕怕咧，即系见到有一个小朋友，见到个男仔。在学校度画画，佢又好中意画画，于是乎咧呢个细路女咧就好想咧揾呢个男仔咧一齐玩啦。咁但系怕怕系拉住佢噶嘛，佢就唔准去啊，唔准去啊咁样。喂，今次好神奇啦，一个细路女咧实在接受唔到啦，佢话咧我今次一定要去揾呢个小朋友， 因为我真系好中意画画。 系啦，咁咧佢就咧用个图画嚟表达咧，就系、是、佢又拉又拱又撞咧，就连人带嗰个怕怕咧一齐行出咗课室。踏出第一步咧，就走去揾个小朋友啦。好啦，神奇嘅事发生咗啦。本来咧嗰个怕怕咧大嚿到好似巨无霸咁样噶。佢而家咧俾佢拉出教室之后咧，佢缩细咗啊， 正常化， 变咗咧细 size 咗，揽住咗喺个细路女身上面。 即系话佢其实呢一次佢对抗到佢， 系啦， 系咪打低咗佢呢巨怕？ 所以佢呢个故事嘅设定咧，嗱，如果嚟到呢一格咧就好得意噶，即系佢话俾你听咧。那個怕怕咧，唔係一成不變嘅，佢話係視乎你嘅行動。如果咧你永遠都係好驚咧，那個怕怕會越嚟越大嘅，甚至乎頭先講話一啲即係陌生嘅地方咧，佢會變大咗。啊，但係如果咧你肯行一步嘅話咧，佢會縮細嘅。好似啲人话约女仔咁样咧，你净系肯开个口讲一句咧，可能你就 飞埋嚟嘅咧。 系啦，可能你后来就好顺畅噶啦，咁样好啦。咁于是乎咧，佢就同呢个男仔喺度玩啦、画画啦咁样。突然间有阵狗吠声， 狗 哇好惊啦咁样。 所以怕怕唔会长，但系因为啲狗吠声大咗啊嘛。 个男仔即刻匿埋咗喺一嚿白色嘢后边。 系 啊，男仔嘅怕怕， 冇错啦。嗱，呢个故事设定第二个神奇嘅地方咧，就系每人也有怕怕。细路女就好奇怪啦，佢话：咦，呢个男仔匿咗喺边度啊？咦，望一望，唔系，佢匿埋咗，咪同我一样，又系一嚿白色嘢。 系， 不过佢嗰嚿就细细嚿嘅。 系， 个男仔就匿埋咗喺佢后边咁样。哦，跟住个女仔就话啦：原来咧。男仔都有呢个秘密嘅朋友噶，咁啊细路女一路都以为自己先有，咁佢话咧，佢哋一路咁样画画啦，然后佢发现咧嗰、那个怕怕咧越变就越细，然后咧佢再翻去课室度咧，佢就可以终于同其他人倾偈啦，佢就发现每个人身边都有嗰嚿怕怕， 系 好细嚿， 睇通睇透啦， 有人大嚿啲，有人细嚿啲，咁咧佢系用图画表示就好得意嘅，由之前俾个怕怕揽住佢啦，到而家咧佢就发现每个小朋友咧，可能个怕怕匿埋喺个背脊啊，喺佢条颈度啊，个拉底啊，袋个衫袋度啊， 明白，总之系缠住，好似嗰啲医生鱼啄住嗰啲大鱼一样， 系啦， 跟住佢唔知跟边个部分， 咁于是乎咧佢就话啦，咦，原来嗰啲怕怕咧一啲都唔可怕噶，嗱，佢头。头先咧，你咪问咧，佢做咩画到白雪雪咁样嘅？ 系啊系啊。 其实咧，当佢画出嚟嘅时候咧，佢又细 size 咗啦。其实就好可爱，好似变成一粒米咁样咧，或者雪人咧。 系 啦，咁所以佢就话咧个重点系咩咧？其实佢完噶啦，因为佢冇咩特别再复杂嘅情节， 佢 就话 可大可细。 系啦，咁佢就 可大可 小。咁同埋佢就话咧，即系佢一啲都唔可怕。系啦，佢系会喺每个人身上面会出现。 每个人都会有啲嘅，咁 系 话个如果个人乜都唔怕嘅，其实都唔系几好噶嘛。 冇错啦，所以我觉得咧，佢 胆太大都系唔好噶。 佢呢个古仔书咧，去到最尾咧，我觉得最比较深刻嘅地方咧，就系佢冇令到个怕怕系 消失嘅喎。無論你點樣變都好咧，佢無論話啊，我又同男仔傾偈啦，我又同其他朋友仔玩啦，佢唔會話咧，哦，我唔見咗拍拍六冇喎。啪啪仲喺度，可能佢去到某个地方，可能细粒咗，你就自己孭住佢嘅身，但佢唔会话咧。有一個人可以令到佢消失嘅、 我諗呢、這個繪本咧，佢都唔想話個目的唔係要消滅你身邊嘅怕怕咯，即係你小朋友你要當怕怕係你嘅同伴啦， 終身嘅同伴係 會同你一齊嘅，咁你無需要消滅佢，你只係好好控制自己一啲情況啦，咁怕怕咧就會永遠都會陪你一個好嘅同伴， 同埋亦都俾佢睇到咧唔同人會怕唔同嘅嘢咯， 冇錯、 原來你怕狗仔嘅，即係個狗仔。变咗好大好大嘅拍拍啊嘛，咁可能佢自己就系 好中意狗仔 嘅，冇 错 啦，即系咁样咯。每人惊嘅嘢系唔同， 系啊， 要接受自己 理解啦， 理解人哋。 所以佢嗱，如果你话佢俾小朋友睇咧，当然就系等你父母咧唔好成日闹咧，就话你做 咩 翻国都惊啊。咁你话如果俾大人睇嘅话咧，我觉得最重要就系个大人都要接受咧。哇！我四十几五十岁噶咯，我有咩好怕？但系点解我喺呢件事上面我咁懦弱，我唔敢做某啲事咧？你望一望本书，你就知道。喂，五十岁人嗰、那个怕怕都仲喺你身边噶， 跟住细噶嘛， 仲多几个添。 系啦，真系我唔知道你 多几个啊？ 系啊，究竟你大咗定细咗？ 咁我嗰个舞狮怕怕咪好整包住晒我咯？ 系噶，所以嗱，但系你如果你用头先嗰个方法咧，话唔定你睇一次舞狮咧，个怕怕会缩细咗噶。 系啊， 系啊， 你去开放自己， 你去开放自己，你明唔明啊？嗱，所以咧呢本书啊，大人细佬都好啱睇嘅。 听日我哋嚟舞狮啊， 拍拍啦，再见， 拜拜。